確保香港社會治安同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早晚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晚北風增強，隨後幾日天晴乾燥，早晚天氣較涼。依家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有一兩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後轉吹北風6至7級，東部達8級，稍後西部有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5級，能見到22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16公里；東沙吹東風3級，能見到1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5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到15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風2級，能見到13公里。呢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27691點，升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087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6，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5，加元1.323，新西蘭元0.636，人民幣7，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0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55.48美元。卖出145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大家要快啲准备定啊心情，同埋准备定你嘅时间啦，要翻工翻学啦，吓。出边啊，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嘅，咁啊，天气大致多云啦，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嘅，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亦都系较凉噶。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晨光每日一格之前呢，先同听众咧去睇睇呢个。11月12号啦，由于可能会出现交通受阻等等嘅事故啦，故此啊，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可能有啲五台嘅听众咧都听紧二台同普通话台嘅，咁但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铁商讨之后啦，决定系取消原定今日举行一个叫做长者港铁安全运动2019活动。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铁商讨之后啦，决定取消原定今日举行嘅长者港铁安全运动2019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如果报咗名嘅，咁大家咧就要听翻啊，系今日咧都已经系 cancel 咗呢一个嘅活动啦，咁唔需要咧系去到嘅。每一个人咧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有一啲嘅惰性，懒惰嗰个惰。一个人如果意志力量唔够推动到佢嘅自己不断咁样去到寻求一啲嘅真理，或者咧就系秘诀，或者系唔够努力嘅话咧，佢就好容易会失败啦。边一个能够拥有最多嘅力量推动自己，其实就好似喷射机一样。边一个咧拥有呢一个嘅推动自己嘅装置引擎，佢就可以最先去到成功嘅终点啦。歌曲容祖儿，争气。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喺寻日嘅时间咧，我哋就睇过啊，原来人类点解要送上一个人造卫星又或者是望远镜去到地球外面呢，原来呢即地球大气层的折射会令到呢就是地球入面观察的外太空的星星呢是会有所不一样。所以呢原来早在1946年咁有天文学家已经提出要将望远镜送上太空的构思呢就出咗嚟啦。不过呢这个梦想要去到90年代才能够实现。太空望远镜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波折重重。在1972年美国总署开始建造穿梭机的时候，不少天文学家就当时憧憬穿梭机就没多久就可以将这个太空望远镜送上轨道，并且就可以就协助定期维修。但另一次石油危机就将今次的美梦完全粉碎。后来经过很多波折之后，科学家漫长的游说，太空望远镜的计划才得以落成。但是不同的事接踵而来，建造的过程里面也有不少的技术问题，花费也比原来预算高出了就是4倍，直至到最后当然是做完了。望远镜的升空日期也因为就穿梭机挑战者号爆炸意外而延误了2.5年。在1990年4月，以著名天文学家哈勃命名的太空望远镜终于顺利完成和升空。他脱离了发现号之后呢，张开了长达12米但是非常纤薄的太阳能吸收板，正式进入就绕地的轨道。不过很快脆，研究人员就发现有2.4米主镜有严重的缺陷，不能够准确地就将光线聚焦，令到星星的影像变成非常模糊。后来发现这个就是负责建造主镜的专家就疏忽而引致的。为了弥补缺陷，以免数以亿元的投资就付诸流水。太空望远镜最后终于都能够向劳苦功高的科学家就是提供这个服务了。所以其实都是一波三折的。不过望远镜能够令到人类短短一生入面了解到行星数十亿年的生老病死的历史，以至到就是茫茫宇宙的过去和未来。通过太空望远镜，我们目睹星云收缩成为行星的过程入面各个的不同阶段。譬如在猎户座大星云入面，天文学家首次清楚地就摄录得围绕着新诞生的行星的气体盘。相信这些气体和尘埃就会在吸收的过程入面就形成这个行星。太空就相当之多奥秘，我们还要花无数的时间才能够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能够了解到宇宙的伟大或者宇宙的浩瀚，才能够明白到原来人类是相当渺小。 这马上发动进攻，要紧急出发到外太空，跑到的最后却踏过空，跌一跤的痛那给我心痛，在童年一讲起我的事，做个星空保卫队救地球，到了今天自知多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做个最坏的准备，但是向着最高最远星际出发，如果真的不 背包，纵使我将会继续跌跤，当梦想破灭化做气泡，半空中都算发射过一爆。在同年一讲起我的志愿，要做个星空保卫退旧地球，到了今天自知，我想振翅宇宙里遨游，人天生得一对手，做个最坏的准备，但是向着最高最远星际进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滋味，落地以后以双脚去继续力气，人间的风景也很美，醒过来从高底再出发，醒过来别人间蒸发，出发，如果真的不会飞，试试跌下的滋味，梦幻破灭也不放弃，更是传奇，谁都阻不到我跟你，醒过来就从谷底再出发，醒过来做人好多个玩法。 一首歌曲来自谢霆锋，巴斯光年。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1%。咁有一啲运输署方面嘅消息要同大家咧就讲讲噶。运输署咧咁宣布啦，因应道路状况，下列嘅路段暂时咧就系、是阻塞或者是封闭的。九龙方面呢，有见到启田道近启田商场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拔街以及就亚街老街都是来回方向，亚街老街介乎樱桃街及弥敦道来回方向，以上的路段的公共交通服务受阻，改道或者是暂停服务的。警方将会视乎现场路面情况实施以及就调整封路、交通管制以及改道的措施。市民如非必要，避免就是驾驶车辆前往受影响或者挤塞的地区了。市民如果需要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的时间，记住需要保持忍让，遵守警方的指示，并且留意传媒广播和最新的交通消息。讲多次了，九龙方面就启田道近启田商场来回方向，弥敦道介乎拔街以及亚街老街来回方向，亚街老街介乎樱桃街以及就弥敦道的来回方向。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今天早上除了就是机场快线，各线的列车服务晚上11:30也都会结束的，但是葵芳站和西湾河站是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也都是会关闭的，大家留意着。我哋经常咧，如果系洗碗嘅时候咧，都会用到百洁布嘅。百洁布咧系经常我哋洗碗嘅一啲好帮手嚟噶嘛。有啲污渍嘅时候，拎住块夹块夹百洁布咧，系咁捽捽捽捽捽捽。咁当然啦，千祈唔好去捽嗰啲热洁镬噶吓。有咗佢嘅话咧，清洁碗碟咧，污渍就容易好多。不过市面上嘅百洁布咧都有好多种噶。 百洁布用错咗咧，就会破坏我哋嘅厨具，而且百洁布咧嗰啲罅隙啊好多噶。简单啲嚟讲，暗藏大量嘅细菌。到底应该点样清洁、除臭同埋消毒百洁布呢？清洁同埋消毒百洁布之前，先要了解自己需要咧百洁布嘅款式。市面上既然有咁多唔同嘅款啊，各有不同功效，可以咧先从个触感啊，即系摸落去个触感判断。一般咧，如果刮除污渍嘅能力越高啊，百洁布嘅手感咧就会越系粗糙嘅。呢、這个咧就唔使讲，你都会识啦。咁啊，如果系嗰个粗糙程度越低，越淋嘅话咧，咁相对嚟讲嗰个嘅叫做除污渍嘅功能咧，亦都会减低噶。我哋成日都会以为咧，百洁布同洗洁精经常都一齐系拍住啦，咁啊会唔会顺便洗埋咧？就唔会噶，因为内藏食物嘅油渍残渣之外，长期冲洗啊，令到内部嘅空隙咧暗藏大量嘅细菌，入边嘅细菌种类咧非常之多啊吓。除咗百洁布之外，厨房嘅抹布啊都系细菌容易滋生嘅。我哋去准备一个锅，一个煲啦。落清水，然后咧将啲布咧抌落去，加入适量嘅梳打粉，大概咧就一至到两茶羹啦，轻微搅搅佢。好啦，搅完之后咧就用文火啊，慢火将佢煮到滚，煮到完全水滚嘅状态，再等多两至三分钟，跟住将啲布咧就捞出嚟，用清水啊将啲布咧就再搓多一次啊，晾干搞掂。建议咧，其实三日咧就最好啊，清洗一次，咁样嘅话咧就能够有效咁样清除啊入边嘅呢啲嘅细菌啊、污渍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又用呢啲嘅百洁布啊，又用呢啲嘅台布咧，去到抹翻我哋嘅，譬如厨房嘅器皿，甚至乎我哋嘅台垫啊，各样嘅嘢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将啲细菌啊、污渍咧就带埋落去呢啲嘅地方，咁样我哋咪又会兜个圈食翻落肚咯。所以咧最好三日清洗一次，咁样嘅话咧就会干净好多噶啦。 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同地震天颠，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开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你面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住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你面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微妙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 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发的脸。 所以我哋应该咧好好经常帮我哋嘅，譬如厨房嘅用具咧，就做好啲清洁啦。如果唔系，发现好多细菌啊，麻烦啦吓。室外温度23度，好快咗咧会去到早上6点半钟，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部分港铁站仍然关闭，路面交通仍然受阻，呼吁市民提早出门口。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下最新情况。 现时港铁葵芳站和西湾河站仍然关闭，而弥敦道介乎窝打老道和登打士街，以及弥敦道近亚吉路街的路段仍然受阻，多条途经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由于今日早上可能有示威人士阻碍公共交通的运作，或者堵塞主要干道，本港的路面交通和铁路服务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如果发生这些情况，部分港铁车站或者巴士路线可能未必能够如常提供服务，或者需要作出改道行驶，班次亦都可能会变得不稳定。运输署在这里呼吁市民今日要提早出门，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家长亦都应该为翻学的子女预先策划好行程路线。在出门后之前，记得看一看运输署和公共交通营办商发出的资讯，了解最新的安排。驾驶人士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或者交通灯受损的路口时，请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我们今日会密切监察路面和协调公共交通工具的运作，市民请时刻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教育局提醒学生和家长，今朝早出门口之前应该注意交通消息和相关宣布，如果家长决定子女不能够或者不宜回校，应该尽早通知学校。发言人说，昨日有个别教师和学生迟到或者缺席，学校都能够按校本机制采取应变措施弹性处理，呼吁学校今日继续弹性处理，妥善照顾学生，确保他们安全以及维持学校运作。局方再次提醒学生，必须以安全为大前提，放学后尽快回家，不可以参与违法活动。另外多间大学，包括中大、浸大、理大、教大、岭大、港大、恒大、城大和工大，宣布今日继续停课。多区寻日的冲突持续到深夜，在旺角弥敦道一带入夜后有人堵路，亚皆老街一地都是砖头和玻璃碎，防暴警察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水炮车向多条内街发射催泪水剂，一个男人被多名黑衣人围殴，有人劝止，其后有人破坏一间茶餐厅的设施，打烂玻璃和放火。在将军澳尚德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有人推倒一架客货车并投掷燃烧弹，多次传出巨响，消防员将火救熄。在屯门乡事会路，警方在杯陵道推进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多名警员截查一架私家车，搜出头盔等物品，最少两人被带上警车。西湾河筲箕湾道一带亦都有人燃点杂物，消防员到场救熄。马鞍山一个男子昨日怀疑被人泼淋易燃液体后点火烧伤，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没有人被捕。昨日晏昼近一点，警方接报57岁男事主在安顺街一条行人天桥同人争执，其后一名涉案人士向男事主泼淋怀疑易燃液体，点火后逃去。警方赶到现场，发现事主身体多处烧伤，他目前在威尔斯医院留医。警方昨日在记者会上批评示威者不顾人命，污蔑警员是杀人犯，是贼喊捉贼。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999年尾，曾任 KGB 宗教的普京在叶利钦手上接过大权，成为俄罗斯总统。上台后，他以什么政策收拾苏联解体后的烂摊子呢？面对车臣叛乱分子，他又用什么手段镇压他们？今日俄罗斯能够成为超级大国，是不是代表着普京的治国之道已经无懈可击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的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坐在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卷浩陪着你们。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早头早都有些凉风的感觉，如果你是怕少少吹亲的，都要穿着件褛跟着才好出门口。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一直都被视为咧就系石屎森林嚟噶，咁但系其实原来啊，郊外嘅生物多样性咧一样相当之丰富噶噃。有环保团体咧就喺沙罗洞啊进行咧就系调查以及咧就保育。沙罗洞咧都系近凤园一带嘅地方嚟嘅，啊发现咧有超过过百种嘅蝴蝶啦。另外亦都有蜻蜓、两栖以及咧就爬行类等等嘅物种，更加咧就首次喺沙罗洞录得嘅卢氏小树蛙以及咧就大头蛙。咁但系一啲本地常见嘅蜻蜓咧，哎呀就冇咗踪迹啦。相信系由于沙罗洞啊，屡次咧就受到外来物种入侵以及咧就人为破坏影响，令到物种嘅多样性咧就逐渐下跌。环保团体表示，沙罗洞生态价值好高，排名仅次于排第一的后海湾。他们说以前有不少的农民在沙罗洞种米，弃耕之后就成为淡水的湿地，但是沙罗洞一直缺乏管理，屡次就受到人为的破坏，包括就是捕捉花鸟虫鱼，滚死驱车，加上有外来物种入侵，令到沙罗洞他们形容是五劳七伤，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环保团体就表示啊，咁啊，调查涵盖就系六种嘅生物类别，包括录得128种嘅蝴蝶、56种嘅蜻蜓、36种嘅两栖以及咧就爬行类、13种嘅淡水鱼、11种嘅哺乳类以及咧就151种嘅植物噶。 并且咧就喺呢一个地方啊，首次录得头先讲过啦，卢氏小树蛙以及大头蛙。前者咧即系卢氏小树蛙，属于香港特有嘅物种嚟噶，喺世界自然保育联盟红色名录内啊列为濒危。大头蛙亦都系唔常见噶，只有少数嘅新界地点系有记录过嘅啫。他们就说到沙罗洞素有蜻蜓天堂的美誉，占全港蜻蜓物种的六成半。团体这个阶段录的就属于濒危，只在香港、福建及广东有纪录的黑氏小叶春蜓，本地较少分布的一个叫做琉球长尾蜓，全球体型最小的朱红小蜻蜓，以及就是三角荔蜻蜓，三角荔雌蜻才是对的。呢啲調查工作咧，就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數據量化咗之後咧，為大家咧就做一個參考嘅價值。千祈咧就唔好令到生物啊翻唔到嚟，跟住先至咧開始後悔點樣去到調節，到時就可能會太遲噶啦。我哋有權利去到住喺呢個地球，但係其實其他嘅物種都係一樣。有陣時候我哋會唔會疏忽咗佢哋最基本嘅生存權利咧？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由直到夜晚都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下天真。 一首嘅歌曲叫做《爱是最大权利》，室外温度23度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啊职场陷阱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专家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咁啊翻工嘅朋友好多同事咧都有权利嘅，权利 say no 啊，但系 say no 得嚟又唔得罪人，有咩计仔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啦，咁啊，我哋职场求生术咧，咁啊揾到咧就系 Vince 啊 ，Vince 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嚟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咁啊，今日非常之好啦，啊上到嚟直播室啊，直接同我哋嘅听众啊倾下偈啦，唔使隔住个电话， 系 嘛？咁啊，我就好想问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喺工作上边咧。即系老板叫你做嘢，当然你就要做啦，系咪先？咁但系有阵时都会遇到好多嘅情况，就系、是、啊，老板叫我做嘢，但我又真系唔系好想做。有阵时都会 say 下 no， 扭下偈，或者有啲 say no 嘅情况出现。咁作为一个下属，作为一个员工，系可以定唔可以同老板 say no 嘅咧？吓？ 剛才你講咗話你想 say no， 咁通常即係去到我哋度，咁我第一件事呢就 no 本身呢個字眼呢就好中性嘅啫，咁但係如果即係喺我哋講嘅時候就係、是、你應該要 say no 嘅時候你冇 say no， 咁當然就做死自己啦、 啊、即係變咗好人太好人啦， 咁但係有啲情況喂，如果係真係你嘅工作你真係 say no 呢，我哋真係覺得係你推卸責任嘅，咁、所以你話嗱，不如以我自己做例子啦。咁通常你要 say no， 咁其實好難開口嘅，係咪？咁通常我都會探口風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究竟係咩情況想 say no 先？你話你唔想，你好想 say no， 咁係咪好多嘢做咧？咁如果真係好多嘢做而係你要需要做嘅話咧，咁通常我就會問下老闆，咁交俾佢話事啦。咁我都一對手，我就算唔瞓覺我都做唔曬，不如你幫我排。提下我的工作，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叫做推一推啦。又或者如果真系好赶，老板会揾第二个帮手。咁但系嗱，我通常咧，如果我自己想自己我 make sure 可以发生到呢件事咧，我又会同啲同事夹下噶。咁啊问下佢哋，喂，即系咁多嘢做唔做到噶？ 但系同事如果熟咧，即系咦，我听到 Vince 咁讲。熟就熟先，吓唔好夹个头出嚟。 我睇下咁同你同啲 friend 有几 friend 啊？呢、這个又系顺便睇一睇同啲同事有几 friend 啦。咁、如果最后份工嗱，其实都系要代表部门去交嘅。咁大家都系其实最后都系大家要去孭翻嘅啫。咁嗱，但系当然啦，我最后都系会即系我自己都会问下老板。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就系、是、当你收到一份工作嘅时候咧，就算讲唔讲，我第一时间都问老板咧几样嘢嘅，有几急。急唔急？系咪一定要交？系咪一定要做？系咪真系要咁样做？咁你成日都话 say no， 究竟你 say no 系唔想做啊？定系唔用呢个方法做啊？定系唔根据嗰个日期去交？有好多样嘢嘅，咁啊搞清楚。咁究竟系乜嘢 no 先？咁呢个系你要搞清楚。通常咧，老板叫你做，又未必系真系做到佢想做嘅嘢嘅。有冇听过？我曾经听过我个前辈同我讲咧，叫做要求啊。佢要你做嘅嘢，其实系咪就等于佢求嗰样嘢咧？两样嘢嚟嘅，好深奥嘅。 哇！啲老板咁难捉摸啊？ 系啊，佢有时唔明，因为佢未必识做噶。佢哋会可能佢会心谂有样嘢要你做，但系其实未必系啱嗰个方法啦。咁你都可以 say no 嘅，但系问题真系要搞清楚先，系咪真系可以 say no 咯？咁成日都讲问问题，沟通了解，咁先至 say no。咁但系当然啦，未必 say no 到咧 ，by time 尽量去拖。即系你都想自己叫做生存到，起码都可以唞下气，准时或者早少少放工，未必 say no 嘅，睇下可唔可以腾。通常你试下揾个缓兵之计啊，即系你试下可唔可以 by time， 可唔可以试下 sense check， 成日都话可唔可以探下口风，迟少少交。 哦， 探下口风，究竟老板几时需要？因为其实佢可能都系要交俾佢个老板啫嘛。 我最怕就系有啲office 咧，样样嘢都抌个印，就话 urgent。即系有啲 office 咧就好滥用呢啲嘅， 最紧要快 系啦。即系呢个文化，我谂而家喺香港嘅职场上都几常见。 其实系噶，我自己有时咧，譬如我揾下属或者我揾其他部门做嘢咧， 因為你都知道大家有一個拖嘅習慣，或者你唔知道其實佢會唔會最後拖你幾日， 同埋最尾一秒先中意交嘢噶嘛。 咁因為如果你話佢交功課就叫完成就話冇問題啫，但係好多時係我叫你，我等你啲嘢再去，我要去做。你越俾得少時間，我咪大件事。咁所以通常咧，我都會預早少少叫人交功課嘅。咁即係都係啦。我哋就要真係要你要去 check。探下口风，究竟我哋成日都话，究竟你个死线，我哋所谓一个 soft 嘅 deadline 或者个 hard 嘅 deadline， 几时真系佢哋需要交？呢个就要自己做好多手，即系功夫背后去问好多嘅嘢，问下周边嘅人，或者 even 对家部门嘅一啲嘅同事，喂，你哋其实即系几时要交功课噶？问多少少，做少少资料搜集咧，其实会帮到自己点样去同老板去交手，或者去讨价还价。 系，我谂老板咧，经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吩咐咗一啲嘅工作俾下属做啦，咁佢老板即系做坐得老板呢个位，佢都问到浸除，到底啲下属想唔想 say no 噶啦？老实讲，系咪先？ 系嘅， 系咪？咁老板都醒噶嘛？咁佢会唔会用一啲更加聪明嘅方法？例如头先 Vince 讲得啱啦，就系、是、一个soft 嘅 line， 即系 deadline 同一个 hard 嘅 deadline， 会唔会其实佢同下属讲嘅？本身都已經係個 soft 嘅 deadline， 就等俾佢哋機會討價還價，咁樣可以即係磨合到大家嗰個嘅關係，係一個幾好嘅處理方法，會唔會咧？ 會嘅，會嘅，即係如果個老闆都知道，其實又視乎個老闆對個下屬有幾認識，有啲同事咧，佢即叫做責任心好重嘅時候，佢嗰個做法不嬲都好準時交功課咧，咁啊老闆通常又唔會話即係做到咁問嘅，都真係會信個同事嘅。但係如果佢哋個下屬係都知道佢唔會準時交功課嘅，永遠你要。第二日要追多一兩日先會交，咁通常老闆就一定要會預多幾日俾自己嘅，咁啊真係想自己即係都好過啲，咁所以呢個係視乎老闆對同事嘅信任有幾，嗱呢個真係好視乎你自己點樣去建立你自己嗰個牌坊啦。 哦，咁如果個老闆即係每一次就話三日之後交，其實仲有一個星期嘅，即係佢都知道。嗰、那個同事嘅底韻嘅咯， 冇錯啊！我哋自己都會咁樣做噶，即係譬如唔好話下屬啦，就算有時都會同啲即係跨部門嘅工作咧，你需要揾其他 department 去交嘅時候，通常我哋根據我哋嘅經驗，如果都知道啊對方或者嗰個部門咧永遠遲交功課，我哋就逼到佢哋好緊噶啦。咁啊預咗我哋之後，每日就再提佢一次。咁當然對方亦都知道，即係其實一個有少少政治啦，有少少手法就係都知道對方實有好多空間嘅。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好似打乒乓波咁。我追你，我又褪一褪你，咁呢个其实系无休止嘅，好睇工作文化， 系好睇工作文化。咁 say no 喺职场上系咪叫做一定唔好咧？ 唔系嘅，喺某啲情况咧，一定要 say no 嘅。嗱，头先我讲啦，有几样情况，如果有啲工作你知道咧，唔系你个部门负责嘅，有时有啲系灰色地带咧，究竟系边啲做好，即系边个部门去做，最多时候就可能啲 admin 嘅工作，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做。咁啊，真正落去边个度做咧，但又唔系落你部门 KPI， 又冇人肯接，咁啊，通常边个好人就边个就接咗噶啦。咁啊，嗱呢样嘢好紧要，最紧要有老板撑腰。通常我哋都会教同事咧，呢啲真系要 say no。首先第一，如果你自己，除非你好得闲啦，冇所谓做多啲嘢，咁啊，即系当系攞下分咁。咁但系如果大家都好忙嘅时候咧，就真系要企出嚟同老板讲，喂，呢啲系咪首先我哋部门要做嘅嘢先？定系其实原来你同人哋协议咗我哋要做噶？咁当然啦，探完口风之后，老板话系啊，我帮啊边个边个经理话做噶，咧帮一帮啦。咁呢啲你又好难 say no。咁但系如果咧部门即系都原来冇咁样倾过嘅，纯粹可能谂住人哋部门拍膊头揾你帮手，咁呢啲你就要揾老板撑腰啦。咁呢啲就真系要企硬要 say no， 因为你如果花咗时间做一啲唔应该做嘅工作，你问题又交唔到功课俾老板咧，其实最后系自己即系受害嘅啫。咁呢啲就要企出嚟 say no 嘅， 系搞到自己好攰咁都唔好啦。 都系噶，所以除非你真系好得闲想做多啲嘢，系啦。 咁嗰个员工都要赚。如果真系咁得闲，又想做咁多嘢嘅话， 可能嗰样嘢佢又想试下咧。当然有啲情况，我都鼓 励嘅。同事想去即系嚟信嘅时候，我哋都会问啊，其实系咪对你嘅我哋成日话 development 啊，或者对佢嘅发展系咪有帮助咧？我之前咪讲过一啲叫做额外上嘅工作嘅， 系啊系啊。 咁啊都会问啊，其实你自己个心谂系咪对你有帮助咧？系咪都系你想去储一啲嘅经验，帮你有机会内部专攻，或者去转另外一啲嘅工种，或者系帮你再更加上一层楼咧？其实呢个又可以谂下嘅。但系如果就系冇乜帮助嘅话咧，我建议唔好嗱喺唔好影响自己个工作表现大前提之下咧，say no 系有必要嘅。 嗯，做得太多或者系职场上嘅好好先生咧，系咪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梗系唔好啦。即系如果你乜嘢都系 yes man 咧，其实首先嗱，你无论系你嘅职级，如果你职级高嘅话，你咩都 say yes 咧。你最後你成條 team 你嘅下屬受苦，因為你幫你啲同事接多咗工作，又或者如果你下屬你做咗做開咗 yes man 咧，咁大家有眼見嘅，咁你咁願意做多啲，咁我梗係俾你做啦。咁其實最係自己辛苦嘅，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永遠都係做個 yes man。呢個時候都同同事，我自己都成日提自己，就算你幾想做都好，你要望清楚究竟你手頭上有幾多嘢要去做，你有冇空餘嘅時間去做，或者對於你嗰個價值有幾？几有帮助，你先再谂究竟 yes 定 no。 咁 yes no 咧都好大嘅哲学同埋学问喺入边噶，咁大家谂下啦，职场上你应该几时先至 say no 咧？系咪？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Vince， 拜拜。 冇问题，拜。 有阵时 say no 咧都要自己攞个心出嚟讲，啊，老板真系要同佢 say 个 no 啦，讲出嚟。好过你又瞒呢个又瞒嗰个，最后辛苦嘅系自己，又有咩胃咧？系咪？ 约会像刺猬，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真真真沾沾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真真真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 歌曲嚟自陈柏宇，你们我们。冇乜鬼啊，有嘢讲啦吓。好啦，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啦。咁啊，转头咧，听完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Miss Su 考考你，识唔识一马平川四只大字咧？ 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 一马平川其实是成语来的，意思就是广阔的平原。 Ophelia 将它放落歌词的原因是因为它想比喻人生，大家都希望自由飞奔的，但其实有沙石不平坦才是令我们成长的路。 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 作曲编曲 Edward Lau， 填词钟情，监制是黄安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苏慧恩《一马平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依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周永峰。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吸完毒之後，我好想戒毒，我將包毒品抌咗去垃圾桶。當我一落到樓下，我嘅毒引起，我係好似俾一條鎖鏈咧拉扯翻我上去咁。當我喺垃圾桶摷個包毒品去廁所去吸嗰陣時，我啲眼淚係一直流落嚟。 記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風騷快活人》， 與你同行抗毒。 唔好睇少一支塑膠飲管，佢足以破壞生態環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齐带起走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走塑由走饮管做起。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7:06啊，吓咁啊，先同听众咧即刻睇睇一个咧最新嘅交通消息先。东铁线大学站附近近乎粉岭同埋上水之间嘅路段被人投掷物件，东铁线服务受到影响。讲多次啦，东铁线大学站附近以及咧就系介乎啊粉岭同上水之间嘅路段被人投掷物件，东铁线服务受到影响噶。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消息嘅更新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咧，而家系7:07。咁啊，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除咗阿白元豪之外咧，仲有 O 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啊，好明显大家都感受到系秋天啦。咁喺网络上边咧就。 传来一个咧好温馨嘅短信，咁就话咧，喂，秋天咧要注意身体啊，有几种病咧好容易喺秋天咧就会无啦啦就会出现嘅， 咁 啊 狡猾， 系啦，咁啊。真系无啦啦出嚟，咁睇下呢啲病咧，大家会唔会啊都要留意翻啦？同埋咧，遇到呢啲病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咧？去料理身体咁样啊吓。咁啊，第一样咧就系皮肤病。咁啊，秋天咧就大家成日都见到，喂，皮肤都会拗嚟拗去啊，红肿啊咁样啊吓。咁原来咧，秋季咧就系皮肤病啊。阵发性嘅高峰期嚟啊，咁样啊，咁啊，小白你会唔会都有阵时啊，手脚都会痕啲啊，踏入秋天？ 冇、啊哦，我系我系干啫，我系干啫， 即系单纯 feel 到干，咁但系就 cream 咯，成日都要， 未至于哇好痕 啊， 成日凹 身 凹细咁样。我冇，我都冇喎，系啊， 咁你都几好啊， 系啊。不过咧，如果有啲朋友有嘅话咧，就尽量着一啲纯棉嘅衫啊，同埋咧减少食一啲刺激性嘅食物，譬如食辣啊，或者食一啲咖啡啊，饮咖啡啊嗰啲咁样咯。好啦，第二啦，口腔溃疮啊，即系会生痱滋啊、喉咙痛等等，有冇咧？秋天系容易上火嘅季节嚟嘅，咁样啊吓，咁唔知系咪大家都食多咗，开始入秋入冬咧，食多咗羊腩煲啊嗰啲咁样咧，即系比较 燥系嘛？ 系啦，比较燥啲，又食多咗大闸蟹啊咁样，可能都有啲咁嘅机会咁样。咁啊，根据医学嘅报告讲， 大闸蟹应该系寒嘅， 系咯，都唔知点解。 唔关事，佢又话大闸蟹咩？ 几样咯，总之就可能秋天大家胃口会好啲，好过夏天嘅。咁呢个系嘅，你夏天讲真，香港咁热，即系卅几度，你除咗想食冻嘢之外咧，其他美食你都麻麻地想食噶。入秋咧，你就特别想食啲唔同嘅嘢，咁都关事啊。咁所以咧，秋天方面就要注意一下啦，食多啲咧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 1啊、维生素 B 2嘅一啲食物。咁啊，呢个都系紧要嘅，咁啊三同埋四可以拉埋一齐讲啦，就系呢个感冒啊，同埋咧呢个咽喉炎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感冒啊，即系早嗰上个礼拜都讲过抽咳啦，咁样，咁嘅感冒啊、抽咳啊、咽喉炎呢啲，全部都系好关事，可能秋天咧，大家喉咙咳咳地啊，咁 啊 饮水唔够多啊，咁样就会有呢个机会。 哇，梅姐都醒咗啲系汤水俾我哋啊嘛， 哇正， 系啊， 系啊。咁大家 介绍俾我哋人煲俾我哋， 可以跟住咧华梅姐嘅食谱咧就自己煲嚟饮啦。咁都叫做可以养生啦、润肺啦、 润下啦、润口紧要嘅。 系啊，咁都紧要啊，唔好成日好燥咁样，心火盛咁样啊吓。好啦，第五咧就系、原来咧啲哮喘嘅朋友咧就麻麻地秋天嘅、小白你同我都应该冇。哮喘呢个情况啦， 我冇嘅。 咁但系成长之中咧，实会有啲同学仔有哮喘嘅、特别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啲哮喘嘅朋友仲有一个机咧，即系摆手嗰度要吸噶嘛，咁样。咁啊，唔知依家流唔流行啦，或者仲有冇啲朋友系需要成日有嚿嘢要吸咁样先可以治理哮喘咁样啦。咁啊，秋天咧空气干燥，咁啊过敏源咧亦都比较多嘅，所以咧过敏嘅体质嘅人咧。通常都会比较容易病发啦，包括哮喘啦咁样，呢啲都系紧要啊。咁啊，尽量同一啲致敏源接触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系知道自己喂哮喘嚟讲啦，知道自己嘅致敏源系乜嘢，譬如毛巾被系令到你致敏嘅咁样，咁你就避免一下咯咁样。咁同埋即系佢都有一个叫做老生常嘅紧要嘢，就系锻炼身体都系好紧要嘅。好啦，咁啊讲到咧第六咧就系、一啲肠胃嘅疾病喎。咁啊夏嗱呢个中医嘅学说啦，系啦夏秋之交咧。夏秋之交，即系夏天同秋天嘅交替咧，就特别多呢啲肠胃疾病嘅。有咧胃病嘅人咧，要注意保暖啊。饮食方面咧，就以温啦、淡啦、素啦、鲜为主嘅，定时定量咁啊，少食多餐咁啊，尽量咧就少食啲咧生冷嘢啦、 硬得滞嘅嘢都唔好食，辣得滞嘅嘢都唔好食，黏得滞嘅嘢都唔好食。咁啊，有机会咧就可以戒下烟，戒下酒咧，咁就最好 啦。唔好有 机 会啦，直头要戒晒佢啦啲。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都系啦。喺秋天嘅时候咧，喂，身体唔系几好啊，或者咧，哇，被认为咧依家即系好容易病嘅一个季节啊。咁啊，都系嗰句咧，病咧会好翻嘅。咁多位吓，大家要明白呢一样嘢。不过就快啲好翻，咁就会好啲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即刻嘅喺交通天文台嗰度揾阿 Didi 出嚟先。 早 晨 ，Didi。 早晨 ，Didi。讲讲交通嘅情况，今日咧，哇，路面都几多交通灯咧，都流流地、弯弯地啦。 等阿 Didi 快啲讲先。 系啦，咁啊，先同你讲翻啦，咁啊，都好多交通消息噶。讲翻港铁啦，咁啊，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咧，今日咧就暂停噶吓。咁咧，所有呢两个站暂停啦，列车就唔会停相关车站啦。咁但系留意啊，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会暂时关闭嘅。咁另外，港铁各线啦、机场快线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系会由今日至到星期五咧，服务时间咧暂停先啦吓，喺晚上11:30结束噶。咁而星期六日咧就会喺晚上10:00结束啦。咁另外啦，机场快线咧由11:30起咧至到尾班车，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咧会喺10:30暂停晚上啊，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咧系航班起飞前90分钟噶。咁而輕鐵咧路線705、706啦，同埋751P 暫停服務啊，今日咁761P、751、614、614P 咧就要改道行駛，咁所有啦輕鐵嘅車輛不會經翠湖同埋友愛站噶，咁都係維持13至25分鐘一班啦。咁至於路面嘅封路咧，而家仲係封咗彌敦道啦，介乎拔街同埋亞街路街嘅來回方向，亞街路街介乎櫻桃街同埋彌敦道來回方向咧就封閉噶。咁另外咧，港九新界啊，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暂停啦，同埋多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可以上运输署嘅网页啦，就望下边条巴士线咧影响到你啦。咁另外东铁咧，咁头先咧，我谂啊小白都讲咗噶啦，东铁线大学站附近咧就系有人投掷呢一个杂物啦，影响到嘅。咁但系好快脆啦，粉岭同埋上水之间被投掷嘅物件已经清理啊。咁但系至于大学站附近咧，仍然处理中嘅。咁留意啦，就系粉岭同埋上水之间咧，较早前被投掷嘅物件已经清理。但是大学站附近仍然是处理当中的。讲回现在路面先，咁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的。 咁出面都有几多路面上面的东西我们需要留意住，无论是巴士的路线，有很多刚才 Didi 都说到改了，或者有些直头是 cancel 了。上回运输署的网页或者相关的巴士公司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呢啲嘅安排啦吓。 好，收到最新嘅消息啊，同事递俾我嘅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啱啱收到噶，全线封闭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啊，继续留意咗啲交通消息啊。OK， 如果去紧大老山隧道嘅朋友就快啲 改路啦， 改路嘅话就快啲去第二条路啦吓。 OK， 好，唔该晒 Didi， 一有最新交通消息又会即刻跑入嚟同我哋讲噶啦。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喺出边，唔知系咪跑紧嘅 Barbie 啦。早晨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早晨，出面的天气点啊？ 嗱，今日咧其实都一样咧系好凉爽咧，而且都几大风下噶。咁不过咧，今日咧就系、是、比较有少少阴天嘅感觉啊。咁啊，暂时咧即系我自己出咗嚟室外一段时间咧，因为我今朝等咗一阵子车都未有车啦。咁咧都仲未见到话有阳光，因为咧其实都好多云啊。咁啊，往时咧有时如果多云嘅话咧，咁啊大风啦，可能吹散咗啲云咧都会见到有阳光啦。咁但系今朝咧。只是见到个天咧，佢唔系阴天嚟嘅，佢系有光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见到个太阳咧，就真系到而家咧都仲未见到。咁啊，而且咧真系头顶嘅云咧都真系比较厚啲，好似吹完都吹唔散咁。咁啊，望下远处啲山景咧，见到咧都系蒙查查蒙查查喎。咁我都唔知道到底嗰啲系属于乜嘢啦，即系好似加咗一阵 filter 咁样，咁啊将啲本身清晰嘅景象咧都变得蒙查查模糊一片啊。 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4至5嘅中级度水平，咁啊有机会都有少少影响啊，能见到。 系咯，咁啊，所以即系大家如果今日咧，即系想希望见到阳光咧。 就依家呢个时候咧，就未见到个太阳咁。不过咧，呢个天气其实都几舒服、几凉爽嘅。咁、希望可以咧，朝头早好攰嘅你咧，都可以吹得你醒一啲啦。咁醒一啲舒服啲嘅时候，心情又会好啲啦。 大唔大风，使唔使着多件衫啊？而家？ 我自己今朝行嗰啲位咧，有啲就几大风嘅。咁但系我而家自己企喺等车呢个位置咧，又冇乜风喎。咁所以我相信系即系睇下你嗰个位置当唔当风啦。今日吹咩风啊，小白？ 今日就吹偏东风啊。咁啊，详细嘅天气预测通同大家睇埋先。先同 Barbie 讲拜拜先，拜拜。好啦、 啊， 本港提佢今日天气预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夜晚、明天晚上啊，北风咧就会增强啦，吹北风咧，即系天气又会开始咧干同埋凉啦。随后几日啊，天晴干燥，早晚天气都系较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嘅。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有啲乜嘢特别嘅介绍啊？ 今日咧讲下喺温哥华买楼啊、置业同埋收租嘅一啲小贴士啊。咁大家可以听下晨光大学学下嘢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大学啊，阿欧继续咧睇楼，揾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咧，记得咧上个礼拜咧就话喂睇完啲本地楼啦，因为都新盘方面好炽热啦，不如今个星期咧飞远啲啦，系就都冇乜得睇啊，咁不如飞远啲去加拿大睇下楼，咁啊不如先讲啦，成个加拿大啊，成个国家咧。最高樓價的地方一定要講咧係温哥華，係咪啊？ 係啊，因為咧温哥華咧向來咧即係好多即係移民嘅人啦，去即係住啦入去，因為始終咧嗰度天氣比較好啲，亦都咧喺冬天嘅時候冇咁凍啦嚇，即係氣候温和啦。咁你知對於我哋即係亞洲人嘅嚟講咧，太凍係即係唔得噶嘛嚇，因為佢哋即係凍到咧係可以零下10度、20度，好誇張啊！啲雪可以封曬成個門口咁樣啊。咁所以温哥華咧就一向咧就好多即係。移民嘅首選啦，咁變咗咧，越多人去選擇嘅時候咧，樓價就即係大幅飆升啦。所以咧，温哥華咧即係喺之前啦，做咗都一系列嘅辣椒啊，即係成個加拿大啊最激烈嘅辣椒就係佢啦。咁啊，其實佢已經去到咧一啲非加拿大本地嘅人咧，就要俾20% 嘅額外嘅印花税。咁變相咧就真係有成效嘅嚇、啊，即係我都問翻當地嘅朋友啦，佢都話做咗辣椒之後咧，即刻減少咗好多嘅買賣啊。咁点解呢？因为投资者已经确保啦，因为 20% 都唔係嘢少㗎嘛。咁同埋亦都真係住嘅人啦，咁而家就开始即係进入返市场啦，去买楼啊。咁所以而家就即係暂时嚟讲啦，呢一两年都比较稳定啲㗎啦，楼价就。 咁唔知大选方面有冇影响到啦。咁加拿大方面联邦大选呢就过一段落啦。咁当然即係喺好多政策上面呢，暂时呢对于楼方面呢就未喐字。反而咧就喐咗好多咧，关于毒品啊，关于大麻嗰啲咧，就叫做议论纷纷啊吓，咁嗰啲梗唔喺呢个环节嗰度讲啦。咁我哋focus 咧讲下楼，好啦，温哥华方面啊，如果要睇下楼咧，咁应该睇咩位啦，以至咧拣一嚿究竟系 townhouse 啊，定还是系啊，即系 condo 咧咁样。 咁就睇你嘅真正需要啦。如果你真系咧本身揸住加拿大护照啦，咁但系咧而家短时间又唔会翻去住嘅话咧。咁我建議咧就買啲即係 apartment 啊 condo 咁樣會方便啲，因為你知啦，即係始終如果你有間屋嘅話咧，其實好多嘢如果丟空嘅時候就需要去維修啊、保養啊，咁同埋咧放租嘅時候咧都一定咧係一啲分層單位會較易租出啊，咁始終咧即係嗰邊都會好多，即係如果你買單攤啦嚇，咁好多人都會翻工啊或者翻學啊會租住啦，但屋咧就一定要撞啲大型嘅嚇家庭客啊咁樣，咁所以就變相咧。个租务市场咧系好明显嘅，如果你同时间会两样嘅物业都有咧，你就知道咧一个月就可以租到个 condo 出去啦。咁但系咧如果 house 咧真系一年都未租到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即系嗰边嘅租务市场啦吓。咁、所以如果真系大家投资咧，可以买啲即系有人管理嘅吓、管理嘅公司嘅物业啦吓、即系分层单位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谂住我嚟住嘅话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咧选择一啲咧即系 一啲譬如華人聚居嘅地方，即係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嘅話，因為其實咧去到嗰邊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講啦，去到嗰邊其實唔使要講英文嘅， 所有嘢都有中英對照嘅，有陣時去某啲區域咧就全中文添，基本上咧有啲中國嘅食嘢嘅地方啦，即係譬如你去酒樓啦，你要叫佢攞翻個英文 menu 出嚟，你先係就難。反而中文 menu 咧，佢有幾本咁樣係嘛？ 係啊，一樣有燒賣食啊， okay. 一樣有雲吞麵啊，就唔好話過到去啊！哇，會唔會咧新生活啦、啊？咁其實所謂新生活咧，我只有咁講啦。政府部門啦、啊，就真係仍然係全英文嘅。呢、這個係對於某一啲嘅即係年長人士唔識英文咧，係有少困難嘅。即係真係而家即係好興講移民啦、啊。咁啊，當然温哥華其實都有好多即係我嘅學生問過我啊，應唔應該去？咁你首先真係要接納啦，嗰邊個生活呢係真係好有限嘅，咁呢就冇我哋呢即係香港呀咁多姿多彩呀、啊、 即係比較悶啲啦，即係直接咁樣講，即係你話喂睇套戲或者叫做夜晚黑，嘩仲有好多夜生活呀、啊、咁樣，咁其實當地應該十二點即係就應該冇曬㗎啦，就應該即係最遲十二點嗰間酒吧都同你閂㗎啦，係咁、 啊、 但係香港哇十二點先啱啱 開始啫， 第一場啫喎，仲可以轉場玩到叫做半夜三四點喎，咁真係唔同啊，香港嘅生活要好好嘅適應啦，除非真係修心養性啊，先過去加拿大嗰邊移民。好啦，Joyce， 我又想問一下啦你有冇啲學生曾經喺加拿大試過買完樓之後收租㗎？咁個經驗又係點呢？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啊？ 其實呢如果喺嗰邊收租呢最緊要呢就係要熟悉嗰、那個即係、就是、報税嗰個情況啊。因為呢我頭先都講啦，加拿大無論個城市有限啦，連啲人都特別有限㗎。即係譬如呢當地嘅會計師啊或者律師都好啦，你唔好用香港嗰個時速去同佢哋去傾啊。即係可能呢你叫佢哋去報一盤税咁樣啦。咁其實好簡單啫嘛，譬如你租咗10,000蚊港幣咁，咪就咁照報上去，咁看似就係填張 form 啦。咁佢哋其實可能會都搞一段頗長嘅時間啦，仲要你成日去即係去追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去傾講啦嚇。咁而且咧，你加拿大留意喎，佢係一個高税嘅國家，咁咧佢好多時咧就要先報咗嗰個租金税，仲要先支付啊繳付嗰、那個預繳付嗰個税額啊，即係個税額。所以咧如果咧你冇心理準備咧，要額外俾呢筆開支咧，咁你就唔好過加拿大買樓啦。因為就算你話喂會唔會租客租到一半唔租㗎，咪好蝕底？係嘅，你可以到時再 claim 翻啊，即係問翻税局攞翻啊。我冇出租過一年喎，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預先支付咯。咁所以稅務咧呢 part 咧，其實我覺得極之重要啊。因為我哋都試過有啲學生咧，就係直頭冇報税啦，唔理佢啦。 哇！唔得㗎，人哋追到過嚟香港㗎。 咁未至去到咁嚴重嘅，咁佢淨係喺你買樓嘅時候咧，就扣留咧一個大筆嘅款額，係大筆到咧你譬如你都係賺到嗰兩成錢啫，佢就扣住你嗰兩成，咁你都真係企喺度啊！咁同埋咧，點解扣你錢咧？佢就話你呢十年嚟你都啲租金冇打過税，咁你而家買樓就係連租約買嘅，咁啲租金税喺邊咧？咁樣咁最大嘅困難就係、是、都話十年啦，咁啊十年你其實攞唔翻啲文件出嚟啊，甚至就根本好多嘅租金記錄啊，或者租客簽嘅租約都遺失咗。其實遺失咗咧，會計師都報唔到噶，佢哋嗰邊都真係好均真嘅。你冇咧，唔可以話求其聲明下啦，咪得咯，唔得。一定要攞翻十年前嗰正本，否则咧你嗰、那个税咧俾税局扣起咧系冇得攞嘅。咁呢啲个案咧系真实个案嚟噶，其实而家都仲有发生嘅。所以我就奉劝大家啦，你一踏入咧加拿大咧，你先要处理好咧即系个税务问题啦。因为唔讲得笑噶，即系嗰边嘅即系税税嘅。 如果唔系就真系见财发税啊， 系啊， 唔系发税啊，系发税，即系你赚嗰啲啱啱赚嗰两成咧，我而俾翻。加拿大税局，跟住你好似摸个和，摸个和最蠢啦！你谂下，即系嗰个投资嗰嚿嘢啊，可能用紧一两年嘅时间去做噶嘛。咁你嗰一两年啊，如果个资产摆喺其他嘅地方，以至可能摆喺香港啦，可能个叫做翻本，以至咧个倍数效应咧，可能会更加之大啊！咁呢啲都系咧叫做喺加拿大投资房地产咧需要留意嘅事项啦。咁啊，今集咧就讲咗温哥华啦。咁啊，下一集咧，阿 O 咧又想同阿 Joyce 讲下咧。 多倫多嘅一啲新盤啊，以至咧講下喂當地咧都有啲復復地嘅嘢發生喎，咁啊聽過嘅或者睇到啊嚇，咁啊同阿 Joyce 可以分享一下。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學。 好，唔该晒阿欧同埋唔该晒阿 Joyce 嘅，咁啊睇睇一啲特别交通嘅消息先啦吓。咁啊，由于架空电缆运作受到干扰，东铁线火炭站至到大埔站。至到大埔站嘅服務啊，咁啊即時暫停噶。咁啊東鐵線咧就維持以下嘅服務，咁啊留意住啊，東鐵線火炭站至到大埔站嘅服務係即時暫停。東鐵線啊現在維持以下嘅服務：紅磡站至到火炭站維持六分鐘一班，紅磡至到火炭係維持六分鐘一班，大埔墟至到咧就係羅湖站維持十五分鐘一班，大埔至到羅湖係十五分鐘一班。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维持十五分钟，都系十五分钟啊！大埔墟至到落马洲，咁啊因应道路嘅状况，咁啊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全线封闭，咁啊因应道路嘅状况，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全线封闭，咁啊港铁正在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咁啊行走沙田至到大埔墟站，咁啊请乘客咧就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再讲多次啦，由于架空电缆受到即系干扰啊，咁啊东铁线火炭站至到大埔站咧系即时暂停服务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啦。 我系白元浩啊，最正嘅朝头早咧就梗系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8啊，先同听众再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见到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晚北风系增强，随后几日咧天晴干燥，早晚天气亦都系较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嘅水平。咁交通方面咧，大家都要预留翻多啲嘅时间啦。咁特别喺东铁嗰度啦，咁东铁线火炭站至到大埔站嘅服务咧就暂停嘅。咁见到如果你系坐车要行驶呢个行经呢个大老山隧道咧，都要留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都系全线关闭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大学站附近同介乎粉岭同上水之间的路段被人投掷物件，目前粉岭同上水之间的物件已经清理，但大学站附近的仍然在处理中，东铁线服务受到影响。运输署表示，因应道路状况，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的全线现在已经封闭，建议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125个来自多个界别的人士在报章刊登全版联署广告，以保区选一票显民心为题，呼吁政府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不可以因为别有用心人士干扰而取消，否则将会对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联署人包括有前高官和问责局长，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前问责局长张炳良、黄永平等。学者就有前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港大法律学者陈文敏和张达明、中大学者苏若基、蔡子强等。 商界包括有兰桂坊之父盛志文、香港总商会行政总裁袁沙尼等。联署又话，一场公平、公正同和平嘅选举系应有嘅公民权利，亦都系以和平理性解决社会争议嘅有效方法。呼吁市民喺目前严峻嘅环境下踊跃参与投票，让执政者了解佢哋嘅谂法。央视发表评论员文章，话香港暴徒从企图抢走警枪，到向市民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燃，可见暴徒变本加厉，越嚟越无法无天，越嚟越丧心病狂，只能够以最严厉嘅执法回敬。文章话，事实证明呢一场斗争已经关乎香港前途命运嘅生死保卫战，到咗退无可退嘅地步。依法制止同惩治暴力活动，系维护广大民众福祉，是对香港负责，是保障香港未来。文章强调，止暴制乱仍然是香港最重要的任务，亦都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警队严正和果断执法，确保香港社会治安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国和美国先后回应香港昨日发生的暴力事件，英国外交部对示威者和警方的暴力冲突升级深感不安，呼吁示威者避免暴力，警方亦都不可以以不合比例的方式回应，各方需要透过对话寻找出路。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办公室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说首相约翰逊支持和平示威的权利，认为政治对话是唯一出路，希望香港当局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谴责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说香港警察和市民都有责任令局势降温，避免暴力对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东铁消息先啊。由于架空电缆运作受到干扰啦，东铁线火炭站至到大埔站服务咧系即时暂停噶。东铁线嘅火炭站至到大埔站嘅服务咧即时暂停噶。咁而家红磡啦至到火炭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啦都系维持15分钟一班车噶吓。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啦，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系今日至到星期五啦，暂时定咗先啦，晚上嘅11:30结束噶，星期六日就晚上10:00结束。咁但系今日咧，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咧暂时封闭噶吓，列车不会停呢两个站噶，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咁另外咧，港铁嘅个别车站出入口咧都需要暂时关闭。咁轻铁咧，轻铁路线705、706同埋751P 咧暂停服务。咁761P、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啦。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都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噶。咁啊，轻铁都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车。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全线解封，咁但系咧仍然系好挤塞啦，车龙好长噶。咁而家咧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咁而路面都有封路噶。弥敦道介乎拔街至到亚街路街嘅来回方向，同埋亚街路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来回方向封闭。咁港九新界啦，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啦，同埋部分路线咧就需要暂停行驶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咁隧道方面方便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开始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香港单车馆。咁而喺路面咧，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啦，龙尾咧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8嘅时间啦，继续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光棍节啊，啊11月11号 被誉为 啦咁样。咁啊，有啲外国嘅媒体咧，咁都有讲过话，喂，其实咧成日都话有啲男士咧想脱毒啊。即系咩毒咧？孤独个毒咁样，咁啊想喂揾翻个女朋友仔啊，成间垃圾咁样啦。咁啊，喂揾嚟一啲要点咧，就系、是、其实啊，成日都话喂，你想揾翻个女朋友仔，你有冇害人先？嗱，讲紧害人，害人嘅意思咧就系、是。你 ready 未啊？ 即系有冇谂住即系同人哋好好地行落去啊？ 你准备好成为一个好嘅男人，或者成为一个咧负责任嘅男人未先？如果你未 ready，咁你就唔好开始啦，系咪先？如果唔系，你就误咗人哋一生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喂，原来你系谂住玩玩下嘅，咁都未必有好嘅结果啦，咁样。咁咧，揾你一啲特点啊。如果你依家咧仲系有呢啲嘅特点咧，但系你又好想拍拖、好想结婚嘅话咧，你就应该谂一谂先啦。嗱，第一个特点咧就系、是、今时今日咧，如果你仲系一个大男孩，即係好似一個 kiddo 咁樣咧，就中意玩啦，興趣多多啦，唔中意儲錢啦，淨係中意咧買玩具啦、打機啦咁樣啦。咁嘅話咧，唔係唔得，但如果你太多童真咧，太多嗜好嘅話咧 ，A 即係根據媒體嘅分析咧，你好容易會忽略另一半嘅、 哦， 等於咧。一年到晚咧咁多啊，譬如香港，哇有几个动漫节、哦，有动漫祭咁、哦、样，或者玩具展、哦，咁咧你就冇咗嗰啲星期六日 weekend 嘅时间咧，就未必陪到女朋友啦。咁呢个咧都系、哦、可能令到女朋友嬲嘅一样嘢嚟嘅。小白系咪仲有个交通消息要讲下先？ 头先咧就讲咗好多有关于东铁方面啦，而家讲到西铁啦。西铁线方面，由于突发情况，锦上路至到屯门站的服务即时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讲多次了，西铁线方面，由于突发情况，锦上路至屯门站服务即时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的。咁大家都要留意住交通的情况啦。 系咁啊，继续讲下呢个 kiddo 啊，即系大男孩点样影响你咧？即系同伴侣嘅关系啦，就系、是、有阵时好多 啲 kiddo 咧，好中意一沉迷咗讲自己一啲好中意讲嘅话题咧，就即刻咧两眼发光啊！譬如啊，讲到玩具嘅时候咧，哇，同啲 friend 咧如数家珍，又话哇，你睇下今日咧出咗一只点嘅手板模型啊，出咗点嘅 figure 啊，咁样啦，或者调翻转头讲波啊，一讲，喂，你睇下琴日英超咧，喂，曼联对阿仙奴点点点啊，一讲咧讲到咧眉飞色舞。但系咧，同自己女朋友咧倾偈嘅时候咧，就冇嘢讲，冇话题，或者冇咁讲得兴高采烈啦。咁身边嘅女士咧都会觉得，喂，究竟你中意英超嘅球员多啲，定系中意我多啲噶？你究竟系中意你啲 figure 多啲 ，Iron Man 多啲 ，Spiderman 多啲，定系中意我多啲噶？嗰啲你愿意起码用一个月用几千蚊去买佢哋、啊？但系即系你同我嘅相处，可能哇，你都唔好话讲金啦。讲心，你都冇同我讲咁多嘢喎、啊， 你讲呢句说话或者讲呢个问题咧， 系 哇，直头系好多现代香港人经常遇到拍拖嘅情侣经常遇到嘅问题，即系可能个女仔就会觉得，点解你咁多时间去到陪朋友或者买 figure， 买 figure 都唔平啊，系咪？ 系啊，都千几二千蚊一 只。但系我就成日同你挨包包咁样。 系啦、啊，即系。我同你咧就食咧，即系头先小白咁样讲，唔系快餐店咧就食大排档咁样，食、一餐咧比较好啲嘅 fine dining 咧，你又着到成只古古怪怪嘅人咁样去食，又短裤又着波鞋咁样，人哋嗰啲真系要着翻啲长裤噶嘛。嗱，讲到下一点啦，下一点咧就系、喂，有啲女士都会嫌弃，有啲男人咧就其实咧唔一定要靓仔嘅，即系好多女士都觉得喂。靓仔唔系个个 即系 好丑啊，命 生 成啊，但系咧至少啊打扮方面咧要有品味、啊，同埋咧唔系同咗佢一齐之后咧就 hea 着咁样啦。咁好多嘅女士咧都形容自己男士咧识佢嗰一日咧就系着得最好嘅一日嚟噶啦。之后咧一年365日咧全部咧唔系着波鞋短裤咧就着背心啊。就着嗰啲圆领 T 恤啊，嗰啲 呢个咧系香港人有一个叫做惯性嘅谂法咧， 系 好容易就会话啊，好啦，大家都咁熟啦，大家都即系拍咗拖可能一段时间啦，或者结埋婚啊， 系 有阵时有啲嘢咧就觉得啊，最紧要舒服啦，你中意着件背心，中意着条短裤，你就着背心着短裤，因为我锡你咁样， 系，但系唔可以长此下去都系咁。 但系外国方面咧，佢哋嘅谂法系点样咧？佢哋就会觉得。啊，因为我锡你，所以我想你成日都睇到啲好靓嘅嘢。因为我锡你，所以想你出街嘅时候拖住一个靓嘅人，或者靓仔或者靓女都好啦。所以我就会为咗你咧，我比以前更加打扮。咁当然啦，就唔系因为打扮嘥晒钱嘅，即系我比你更加悉心去到打扮啊，可能会做下运动啊， 执整啲啊， 执整下自己嘅身形啊咁。咁呢个咧系同即系真系唔同文化嘅人咧。有唔同嘅諗法喎、 哦，係啊，所以即係呢個都係緊要。其實香港都一樣嘅，即係香港啲女仔有陣時都會嫌啲男仔，哇，著到咁樣、去高級餐廳食飯。 呢個係有陣時即係香港好多時啲男仔就容易做咗一樣嘢，即係你錫我，你又中意，你又接受我著拖鞋，我係咁噶啦。係 啊，即係有陣時去到啲真係高級嘅餐廳咧，佢真係唔俾你著圓領 T 恤入去㗎。係 啊，人哋講到明恤衫啊嘛， 著翻係啦，恤衫 點都有件西裝褸。 係啦，有件披啊，可以波鞋短褲咁樣咯，咁呢個都係緊要啦。唔同場合著唔同嘅衫咁樣。嗱，如果你長期都係，喂唔得喎，我真係好中意著短褲、波鞋啊，著波衫嘅喎咁樣。咁你又要諗下自己係咪 ready 拍拖啦？咁、如果你 ready 拍拖，可能呢啲你好中意嘅嘢，你就要抌開嘅咯。因為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講緊 give and take 嘅啫嘛。係啊，你唔放手咧就唔會獲得嘅。你想獲得咧就要放手一啲嘢。 除非你真係揾到一個同你一樣，係譬如你係宅男嘅，係 啦， 你揾到一個宅女， 係咁，但係呢個萬中無一啦。 係啦， 即係如果你中 意著 短褲 嘅， 短褲波鞋，你揾到個女朋友好中意著短褲波鞋。是难的。 即是好难找到个女仔就是、我喜欢凌波丽你喜欢定真志这样。 是啦。 那就一pair咯。那就很简单一pair。走快点走在一起可以快点结婚添啦。是 啦。不过就真是难一点这样发生的。那最后呢讲完这个要点啦就是喂很多时呢啲女士啊古今中外啊都觉得喂个男人究竟是不是呢有上进心这件事很重要。喂但是做男人呢就即刻讲话喂上进心不是话你想有就有啊、我打一份普通的工 点样有上进心、 啊？我打份简单嘅工、啊，我只不过一个 officer， 系 啦、啊，我点发围咧？ 系啦、啊，即系要老板睇到你，即系影印影得几咁出色，先可以俾你上位咧。或者你一个售货员，如果你因为依家啊咁嘅时势，喂，真系唔到数咁、啊啊、样 甩咗单、啊， 系啦、啊，你老板真系。都唔會覺得你好有效能嘅一個員工啦，咁樣咁點樣先可以上到位啊？或者你先睇到自己嘅上進心？哦，原來咧女士睇男士嘅上進心咧，唔係單睇事業嘅，係睇好多嘅嘢，譬如咧裝備自己啦，增值自己。譬如喂，依家時勢不與你啫，咁你 時勢唔好就裝備自己時候啦， 讀個 master 咯，咁樣或者增值下自己咯，甚至啊。去學做蛋糕啊，學整甜品氹下另一半咧，呢、啲都係上進心嘅一啲指標嚟嘅喎。喺、女人嘅心目中啊嚇， 啲 course 其實都唔錯啊，我覺得。 係啦，甚或乎你咧呢排咧突然間咧去跑步。set 一啲 target 俾自己，譬如由 10K 跑到半马，半马跑到咧全马，呢啲咧可能个女士都觉得喂，无关痛痒嘅一啲嘢。不过佢见到你啊，呢个男人咧有啲改变， 持之以恒啊，啲嘢有 几有毅力，几有恒心咁样啦，咁都有咧值得别人咧欣赏嘅地方嘅。嗱，头先咧就讲咗一啲要点啦，咁当然啦。啊，單身不是罪，我再講啊，但係如果你單身嘅話咧，好想咧變成咧啊喜媽，即係意思就係咧，你好想成雙成對嘅話咧，咁你就要付出啦，你就要改變啦，同埋咧你唔係借個口講，哎，我冇女朋友啊，點算啊咁樣，咁咧你坐喺度咧，個天都唔會跌個女朋友俾你嘅，咁你就要咧 唔好相信求其撳幾個掣撳個電話就有個好嘅女朋友俾你先得㗎。 係啦，千祈唔好，咁嗰啲咧係網上嘅騙案嚟， 騙案嚟嘅嗰啲 層出不窮嘅， 睇警訊就知 道。係啦，咁啊，所以今個早上咧帶嚟呢一首作品啦，我都唔想你孤單嘅，咁但係孤單咧係咪自己掌控咧？你係咪可以改變咧？大家咧都可以喺朝頭早咧諗一諗佢喎。 看，看着你的脸，躺在我枕边，是你令时光蔓延，你折射了光线，擦亮我眼边，午后阳光仿佛给你加冕，不管身边多改变，只顾这一誓言，一声不发在你身边，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再不必孤单，寄生，只想会有日可能与你共成。走远，岁月实太浅，若有人迷失归家方向不变，不管天开始积雪，这世界再决绝，都想跟你渡过辛酸，不许你注定一人，永远共你去抱紧，一生中百样可能，想你是种缘分，简单的一吻，手心的抖震，示意我再不必孤单，寄生，只想会有人可 中百样可能，爱上你是种缘分，简单的诀问，手心 天气方面啦吓，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嘅。听紧啦，晨光第一线 ，DJ 不许你注定一日。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讲下咧英超嘅积分榜俾大家听下先啦。利物浦遥遥领先啦，34分咧，成为咧今一轮嘅英超啊第一位啦。咁啊，抛离咧第二位，你以为系曼城啊 ？Sorry 啊，唔系啊，车路士都唔系，第二位系李斯特城啊。你真系估唔到咧，李城啊今年打得咁好啊吓。咁啊，英超神射手咧，亦都系佢哋。你知唔知啊？阿小白， 即系 第一位，亦都系阿华迪啊。华迪啊，系华迪11球喎，犀利啊！第二位咧呢个啊，谭美阿巴谦啊，车路士嘅球员咧，三咧先到啊，阿格鲁啦，阿古路啊吓，咁啊曼城嘅球员，第四咧就系阿仙奴嘅奥巴美扬啦，咁啊睇到咧利物浦咧应该今年都系聚焦联赛啊，咁啊好想攞一次英超嘅冠军啦，所以咧佢哋咧注重兵喺英超方面啊。大幅抛离对手噶啦，依家已经如果咧，叫做啊歇冬之后咧，即系虽然冇乜歇冬啊，英超方面都，但系过完圣诞节之后咧，唔跌锅嘅话咧，哇，真系随时咧提早夺冠啊吓！咁利物浦今年喺英超方面 系啊，你见英超咧，即系冠军战嘅时候咧，咁啊利物浦同曼城咧，大家即系除咗系场波踢得火热之外咧，其实即系连埋用唔用 V R 咧，其实都有引起好大嘅争议啊！即系又话手球又射咁啊，哥迪奥拿梗系唔满意啦，明明有两次咧，咁啊佢声称就话系手球，点知咧球证完全冇理到佢哋。 嗯， 咁利物浦唉又抛嚟啦。 系啊，咁但系睇翻视像咧，真系都有掂到手嘅个波。咁、但系唔紧要啦，踢波呢家嘢都系咁啦，一命二运三风水。咁睇到咧，利物浦今年咧明显有运嘅，因为咧几场赛事咧 VAR 咧都系倾向咧支持利物浦方面啦。咁啊，即系当然有技术，仲要有运气啊，成日都系咧啲球评家讲噶啦。咁啊，至于咧呢个争议事件咧，继续啦。咁但系利物浦咧继续啊，哇系高居喺积分榜嗰度，英超嘅积分榜方面咧，第二位头先咧值得一提啦。咁啊，李斯特城咧估唔到啊，今年打得咁好啊吓，由罗渣士上任领队之后嘅李斯特城咧，今季英超咧表现啊，直情系惊喜同埋出色啊！上个星期六咧2-0咧赢咗阿仙奴啦，目前咧积分榜咧排第二啊吓。咁啊，虽然咧同第三位嘅车路士咧同得26分咧，但系咧凭住得失球差咧就压到车路士嘅，暂时咧位列第二位， 假假地啊！都是前两年的英超冠军啦， 系 咪先？ 咁但系之前咧，李成咧，大家都觉得啊，喂，踢得麻麻地嘅。咁啊，讲完李成之后，阿小白咧讲下啲交通消息先。 好啦，咁啊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吓，咁啊由于东涌站被人破坏啊，咁啊为保障乘客以及咧就员工嘅安全，车站要即时关闭，列车不停东涌站，东涌线列车只系维持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服务。咁啊由于东涌站被人破坏，咁啊为保障乘客以及员工嘅安全，车站要即时关闭啊！列车不会停东涌站噶吓，东涌线嘅列车只系维持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服务噶，大家留意住啦。 系咁，可能咧，大家翻工嘅朋友仔或者翻学嘅朋友仔又预留多啲嘅时间啦。咁大家等待嘅时候咧，唔知咧会唔会都哇好嬲啊，嬲到点咧？嬲到爆粗啊！讲紧嘅咧就系 C 朗啊吓，咁啊意甲咧星期日咧就上演咗咧祖云达斯对 AC 米兰嘅传统大战啦，结果咧早记1-0啊，赢咗今季咧劲颓嘅 AC。AC 米兰咧，记得啊，今季咧意甲咧睇几队，不过咧唔使睇 AC 噶，睇国米啦吓，因为国米咧真系超级多劲人啊。第二咧就系睇呢个拿波利啦，拿波利亦都踢得超级好嘅咁样。当然啦，如果你要系 C 朗嘅粉丝咧，就睇早记。不过咧。 啊、C 朗咧都会咧提早被人换走嘅咁样。嗱、啊，点解咧 C 朗会讲粗口咧嬲到？因为咧， 咁、哦、要罚牌喎、啊，有冇啊？ 冇，佢同佢嘅教练讲啫，除咗离开咗佢嘅球，离开咗嗰个更衣室嘅时候，即系小组会议嘅时候先讲。因为咧，祖云达斯嘅教头啊沙利咧，咁啊连续两场咧一早就调走咗 C 朗拿度，咁啊 C 朗又唔系有伤，又唔系成咁呢一类咧明星级嘅球员啊，梗系想由头踢到尾噶啦，除非自己入咗四球。先換走，即係 C 朗呢啲咁自信心澎湃嘅球員，我都好理解佢。 除咗一個自信心澎湃嘅人之外，佢仲係一個世界級嘅神射手，呢、這個真係有數據 啊！係啊，咁所以咧，起碼即係 head check 啊，即係叫做咧，喂，大帽連入三球，先慢慢換走佢。OK。我踢夠啦，俾其他人踢下啦，咁樣嗰一種咧高傲嘅感覺咧，我完全理解得到佢。不過咧，即係 C 朗俾人提早換走，當然咧要講粗口啦。咁其他球員唔係噶嘛，有啲球員就喂提早換走正哦、啊，可以翻更衣室唞下，即係提早咧。即係贏波飲啤酒慶祝咁樣，咁但係 C 朗呢一輪 有啲球星咁啊，即係場波都未完啊，揸車走咁啊，就唔係咁好啦。 係啦，咁啊，總之即係 C 朗想踢耐啲，同埋有好表現俾球迷睇得到。大家都明嘅，嗱，你做球迷都係，如果你好遠咁樣買咗張波飛啦，或者機票啦， 就係諗住去睇 C 朗， 係啦，喺都靈睇呢個早技咁樣，哇！你 C 朗突然間踢15分鐘就俾人換走咗， 崩潰啊！ 嬲啊，係咪先？你真係嬲喎！ 你諗住去睇高比拜仁， 係高比拜仁，佢唔出場都嬲啦，係咪先？所以呢啲都係緊要嘅，咁所以運動員都係落到場咧就諗住拼盡啦，咁啊早幾日咧自己唔係。在香港的时候都看到喂李慧思哇差啲比赛连件衫都爆埋、 啊。 但呢就最近的这个争先赛呢咁依然呢就攞到这个冠军啊咁、啊、虽然爆衫但呢睇到李慧思啊 ,Sarah 呢继续热血嘅咁继续为到呢香港攞到更加多嘅奖牌啦为香港人呢争光喎、 啊。冇错啦咁喺日本方面有一个嘅球、小球童啊咪叫球童呢 ,18 岁。呢、这个年青人嘅，佢有日本美斯嘅美誉啊！佢咧就系久保建英啊，年仅18岁，咁、曾经就系巴塞罗那嘅青训产品嚟嘅。咁而家咧就喺西班牙嘅甲组嗰度踢紧啦。咁佢厉害喺西甲嘅处子战咧入球啊，马洛卡主场咧就错埋呢个维拉里尔添啊！咁日本嘅球迷梗系开心啦，有个即系国籍嘅日本嘅球员踢得咁好嘅话，系啦，咁希望越踢越好啦。 之后未有开出，乘客离开车厢。秩序大致良好，但未见港铁职员在场协助。港铁话正系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沙田至大埔墟站，呼吁乘客预留搭车时间。港铁话目前红磡至火炭站列车服务维持6分钟一班，大埔墟至罗湖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5，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5点，跌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01美元，卖出1,456.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今日葵芳站啦，同埋西湾河站咧系暂停服务噶，咁列车就不会停呢两个站啦。个别嘅车站出入口咧都会暂时关闭噶。咁啊，好多铁路咧都受影响啊。先讲东铁啦，由于架空电缆运作受到干扰啦，东铁线火炭站至到大埔站嘅服务咧即时暂停噶。咁东铁线咧而家维持以下嘅服务啦：红磡至到火炭站啦，维持6分钟一班车。咁另外啦，大埔墟至到罗湖维持10分钟。 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咁另外西铁线啦，亦都系受突发情况影响，锦上路至到屯门站服务即时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咁港铁咧都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锦上路啦至到屯门噶。咁另外东涌线咧，由于东涌站被人破坏啊，为咗保障乘客嘅安全咧，车站都系即时关闭噶，列车不停东涌站。东涌线嘅列车咧，只系维持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服务嘅啫。咁另外啦，马鞍山线啦，系石门至到大水坑之间嘅路轨范围咧，由于系有障碍物啦，列车服务都受影响噶。咁另外，轻铁路线705、706同埋751P 暂停服务，761P、751、614、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轻铁嘅路线咧就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咁而路面方面咧，需要封路同埋阻塞嘅就系弥敦道啦，介乎拔街同埋亚皆老街来回方向封闭；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来回方向封闭嘅。咁再提你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较早前已经解封，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车龙咧就唔系太长嘅啫，排到去恒生商学书院啊。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学园街；狮隧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啦。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嘅。咁而路面都仲有一个封路嘅消息噶，就系、是、唐明街去将军澳运动场方向，近住尚德村都系受道路事故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泥围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挤塞噶。咁太子道东去旺角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港九新界嘅部分巴士路线咧，需要暂停，同埋多条巴士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可以睇翻运输署网页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由2020年1月起，在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署等约见就得。而居住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唔知道你有冇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eyes。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上时间8:1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系彭仔程振鹏。 早晨啊，彭仔，我系芭比林慧啊。 好，有交通消息。 嗯，冇错啦，咁啊，讲翻咧就系石门至到大水坑之间嘅外物咧就已经清理噶啦。 嗰、那个外系咪阻碍个外啊？ 唔系，系内外嘅外。 哦， 系啦，到底外物系咩咧？我都要即系查证一下先啦。 新外物啊？ 可能啦，都系物件啦。我相信 想写妨碍嘅碍啊，唔好研究啦。 好啦，咁佢话服务咧就可以陆续回复正常嘅。 系好，重复一次啊。 系啦，石门至大水坑之间嘅外物已经清理啊，咁啊呢个服务可以陆续回复正常啊。 好，咁我哋啊睇睇个市咧。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哇！尋日咧，港股咧就跌得犀利啦。 係啊，因為咧都真係跌咗800多點啦， 700多啦嚇，都曾經跌過800多啊。 係啦，都跌過百係啦，都曾經啦。咁啊，恆指咧就失守27,000嘅關口啦。咁啊，收市嘅時候咧就報26,926嘅，全日咧就跌咗724。咁啊，其實創咗超過一星期嘅新低啦，已經啊。 呢個數字幾驚人啦！問下我哋呢一位嘅財金達人先嚇，我哋咧係請嚟有咧。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卿 Kenny 的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是啦，昨天就跌得那么劲，今天的后市会不会持续这个跌势呢？ 咁啊，今個禮拜又同上個禮拜就好唔同啦。上個禮拜就大家個氣氛上面嘅明顯就係好翻好多嘅。咁個指數亦都係啦，即係重上翻係27,000-28,000呢個界波幅啦。咁我哋上個禮拜都提過啦，其實希望有機會可以突破28,000，就又上翻理想啲去28,500啦。咁點知就 太理想 28,000嘅，係咁啊。不過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最主要其實嗰、那個市況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利淡嘅因素都仲係就係冇乜特別新嘢嘅。咁啊，最主要都係因為嗰、那個中美貿易方面嗰、那個消息就好似冇上個禮拜咁樂觀，因為特朗普又好似一如既往咁啦，就走出嚟講又話嗰個關稅未必一定會取消嘅喎，咁因為始終而家嗰個見面要褪到下個月啊嘛，咁所以呢段時間可能都會又多翻一啲噪音出嚟都唔出奇咯。咁另外香港嗰個係國費問題，琴日有緊張翻啲啦，咁所以可能都借勢令到啲本地地產。 系， 诶， 佢啲线路都系 系啊， 比较唔稳定啊吓。今朝早上啊都呢排都会系咁，都未定啊吓。咁我哋睇下联唔联络到啊 Kenny 先吓，继续系 Kenny 喺咪度？ 喺度啊， 喺度喺度，好好。咁我哋继续啦，系头先因为潜咗水啊个电话， 咗声。 好， 我谂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最主要就系嗰、那个中美贸易方面嘅情况啦。咁就冇之前睇得咁落。即係唔係都唔係樂觀，就係話嗰個消息方面咧就冇之前咁順利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就係特朗普總統啦，又再講就係話依個係關稅方面未必會即會取消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又係令到投資者方面會比較審慎少少。不過我覺得唔使太過擔心住嘅，因為點解咧？其實睇翻佢都係不嬲嘅策略都係咁啦。咁你而家嗰個係即係見面咧，可能要係延遲到下個月啊嘛。咁所以變呢段時間咧，可能佢又會再玩下嘢先啦。咁啊，所以冇咁順攤住嘅。 係。咁有冇啲咩避險嘅好建議咧？啲小股民嚇。 嗱，第一就嗰個指數其實因為喺上個禮拜即其實枕住係由10月開始升上嚟咧，其實都升咗1,000多點都唔少，好多股份亦都升咗好多嘅。咁所以變咗咧嗰個投資者方面咧，可能嗰個要求咧就會高咗。咁風險胃納其實都係有改善咗嘅，又唔好話完全話風險胃納轉翻差，呢個又唔使太過緊張住。咁所以變咗咧，大家都避一啲咧，就係太過之前升得太勁嗰啲股份嘅話咧，就唔使咁快去鬧住咯。咁因為始終咧嗰個如果股值係比較高咗嘅話咧，大家可能對嗰個係要求會高咗情況之下嘅話咧，可能佢波動性係會比較大啲。咁我覺得就都係避開香港嗰啲啊，即係譬如你收租股啊，或者係本地地產類股份啊，本地銀行股啊。暫時唔好掂住啦，可能都係撈翻一啲比較係即係受惠內地經濟因素嗰啲啦，譬如好似有啲係即係醫藥股啊， 或者是咧嗰、那個係即係同科技相關啦、嗯。因為你嚟緊又今個月嘅焦點好重要就是阿里巴巴嘛。 係啊。啊，咁啊，讲开阿里巴巴咧，就一定要谈下呢一个话题啦。因为咧，寻日就系双十一啦，吓、嗯、双十一咧，大家就知道，特别系内地添啦，吓咁啊，做呢一个嘅网购啊，哇！喺佢哋嗰个销售咧，即系以阿里巴巴啦吓，咁啊销售咧嘅情况咧突破300亿美元咁。咁当然大家就会谂啦，咦？咁对于呢个阿里巴巴又谂住再次喺香港上市呢件事，会带嚟啲咩刺激作用咧？嗬？ 其实呢个当然系一个正面嘅消息嚟嘅，因为睇翻就。好明顯嗰個網購嗰個增長咧，係遠遠高於咧就係全國平均個零售銷售增長，因為全國嘅平均零售銷售增長講緊8.几%，但你嗰個網購嘅增長方面咧，雖然有以前20几30%咧就落翻嚟，但係都成20%嘅增長，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好嘅數字。咁都係反映翻咧就係內地嗰個係消費模式嘅改變啦。咁而家你睇翻咧內地嘅消費群咧，主流咧即係都係以一啲係90后啊，或者00后为主啊，从几年前咧系以80后为主咧，有啲再转变啦。咁呢一啲消费群嘅话咧，就系、是、特别中意系即系做网购啊，或者系啲潮流产品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咧，阿里巴巴呢、這个淘宝嘅模式咧，就啱啱就直正呢个潮流咯。咁同埋佢你即系淘宝，你唔好睇小佢，净系好似买嘢咁样，其实佢都带动到好多周边嘅产业噶、你睇翻。好多網紅都係因為個淘寶而帶動咗，咁或者係網紅亦都裏面有多網紅嘅經濟產業、網紅嘅經濟圈，譬如好似啲係即係視頻啊、廣告啊等等各樣嘢嘅話咧，佢商機咧都喺呢個淘寶裏面產生出嚟嘅。 哦，即係一環扣一環咁樣啊嚇。 係啊，因為呢啲係好似講得阿米環扣環，因為咧佢呢啲咁嘅網紅經濟產生出嚟嘅話咧、又會反過嚟咧就係、帶動到呢個係淘寶裏面嘅產品。咁我相信大家即係如果淘寶都知啦，好多時你去 阿芭比成日都會 網絡紅人推介你嘅就覺得好嘢喎、試下啦咁樣，咁就會推動咗呢個經濟圈發展咯。 係啊，然之後嗰啲試咗嗰啲又會影響埋身邊啲同事啊，又幫手買賣啊，咁樣真係好刺激噶。 同埋呢個咧就對阿里巴巴呢間公司嚟講咧會有好大嘅價值，因為嗱騰而家啲以前好多人中意好中意騰訊噶嘛，但係阿里巴巴我覺得係個零一潛。都是不可以提掉，因为呢它是收集了很多无数的消费者那个是消费的模式啦、消费的习惯还有那些是收入啊、年龄啊、职业啊等等各样东西大数据里面呢是那个资料很丰富。对于日后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去推广他们的生意上面呢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来的。 哇那就是忽忽肉都系钱嚟， 系大数据先劲啊！ 所以而家啲人睇阿里巴巴嘅价值咧，就唔系净系睇阿里巴巴嗰个淘宝，系睇阿里云啊，里边嗰个大数据嗰个资料啊！ 哇，紧要啊吓，呢、這个真系好啦。嗱，咁呢一个就大家可以听完阿 Ken 呢个分析啊，谂谂呢一个嘅情况究竟系合唔合理嘅投资计划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头先亦都有谈到就话对于喺内地嘅一啲嘅政策咧，可能都会系惠及某一啲嘅板块啊、啲股份咁啦。咁因为都见到咧，就习近平咧就去到呢个到访希腊啦，咁啊亦都带动翻呢个一带一路之下咧嗰啲嘅相关业务发展嘅一啲嘅企业都未定嘅。咁其实对于呢一个嘅即系到访啦，去到希腊嗰度咧，预计会唔会譬如对物流啊、航运呢一类嘅股份咧，又可以提高一线咁咧？ 除咗物流航运，我觉得你都要可以留意一下翻啲重型機械，因為你睇翻嗰一帶一路嘅發展方面咧，就對依個基建上面咧，尤其是嗰啲基建設施上，都係有一個好大幫助。咁嗰啲重型機械股咧，你留意翻，譬如好似衛柴啊、中國重汽啊、三一啊嗰啲啊，佢哋嗰個股價表現方面咧都唔差。咁尤其是上個月咧公布嗰個重型機械嗰個數字嘅銷售增長方面咧，按年都增長12%嘅。咁按月嘅話咧，都仲有8到9%嘅增長嘅，咁呢個數字已經係持續歷史性高位咧一段時間嘅啦。咁呢個就真係即係一帶一路方面咧，係令到內地一啲產能過剩嘅嘢咧，就可以係出口去丟去呢啲嘅一帶一路國家。咁你係見到呢啲重型機械嘅數字就睇到啦。 哇！即係本來產能過剩啊，剩翻喺度咧，即係蝕嘅啫。但係而家真係有出路，變咗賺嘅咯嚇。 係啊，呢、這個就係一個雙贏咯，因為你一帶一路國家，你當地啲人用買咗呢啲機械設備或者基建設備去發展當地嘅基建嘅話咧，又反過嚟咧就係、是、帶動翻當地經濟係嘛？咁而中國佢自己本身嗰啲係產能過剩嘅嘢啊，資源嘅剩嘅嘢嘅話咧，又可以係輸出去嘛。 係好，咁大家明白嗰個嘅道理啦嚇。咁今朝早咧，多謝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啊 ，Kenny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我哋下個禮拜二再同你通話。OK， 多謝曬 Kenny， 拜拜。咁呢个时候呢就 Barbie 有一个交通消息喎。 冇错啦，咁呢个呢就係东铁线嘅呢个服务交通消息啦。咁我讲一讲呢就是、大围站附近呢有列车受到外物嘅阻碍呀。大围至到大埔墟站呢係暂停服务㗎。红磡至大围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到大埔墟站呢就暂停服务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落马洲站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车。港铁呢正係安排緊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围至大埔墟站，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利用网上银行是很方便，但是很多不法之徒会透过不同方法盗取你的个人资料，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好好保护自己的网上银行账户，例如要设定严谨的密码，减少密码被估中的风险，还要为每一个网上银行账户设定不同的密码，最好选择能够支援严谨认证方式，例如有双重认证的服务供应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透露你网上银行账户的登入资料，包括来自电子邮件、弹出视窗，甚至是自称银行职员所作出的要求。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视觉系歌手西村贵教用佢个人名义推出第三张嘅 single 歌曲 Chris and Callis， 除咗系同台湾嘅企划低幽原歌剧场版主题歌曲之外，入面嘅主角亦都系西村贵教自己声演埋噶。西村话希望用疾走嘅形式去到演绎呢一首嘅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西村贵教 Chris and Callis。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西村贵教 Chris and Calli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六冇街出，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唔使出街，二台都有好节目。 早上六至九，超 B 阿 Lu 知识会社包罗万有。 九点到十点，改潮换代，梁学希、Jerry 预文你做 Trendsetters。 十至十一，方志豪陪你游学全世界。 十一点到十二点，安哥同学会，记得准时上堂啊！ 哇，听晒二台咁多好节目， 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咁啊，凑埋阿小白一齐咧，就啊同听众先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啊？交通我预测唔到啊。 我嗱咁啊讲，今日咧就早上咧大致多云啦， 出唔出声嗌你？ 系我以为佢会讲，佢拎个电视俾我讲， 我拎个电视俾佢啊嘛。好，我讲翻， 冇礼貌，人哋嗌你应人先得噶。 你行埋一边，小白，朝头早嘅时间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会到26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明晚北风增强啦，随后几日啊，系啊。翻风啦，系、哦、啊，听晚咧就北风增强嘅吓，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都系较凉嘅。而家23度，相对湿度79%啊。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有啲咩要禀告俾彭爷爷听？ 禀告俾彭爷爷听就紧要。 小白、啊、 最近咧即系交通嘅成日都唔方便啦、 啊， 未必家家户户咧都可以搭车出去或者落街买到餸。咁大家咧就 落街买餸买唔到， 系啊， 其实系啊，真 系啊。我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咧、啊，清晒成个超级市场， 吓、 啊，睇到几惊啊！ 即系好似走烂咁咯。 系啊，即系所有嗰啲嗱。罐头都仲有嘅，咁但系见到嗰啲，譬如系佢哋咪啲保鲜肉啊、蔬菜啊、水果嘅，冇晒， 扫晒 ， 究竟系卖晒啊，定系冇离货咧？ 系我哋唯有谂佢系冇未离货先啦，系咪？唔好净系谂佢系抢购啦。好啦，咁啊未必系咁多嘢食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会谂翻啦，啊会唔会就系谂翻即食面咧？虽然话就话冇营养，咁但系有阵时肚仔饿起上嚟都要食翻啲即食面噶嘛，咁、嗯、啊又想食啲即食面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有啲 虾子面得唔得？ 虾子面又 虾子面好似 健康啲， 冇即食面咁多辣、啊。 有啲写住咩非油炸嗰啲咁啊，大家可以谂下啦，咁系咪真系健康啲就自己选择啦。好啦，咁、嗯、但系咧，如果要买一啲譬如office 啊或者有啲人好中意 选择 杯面、啊、或者日式嘅杯面、嗯、日式嘅即食面， 有港式啊都有。 系啦，咁啊点样去到？点样去到选择一啲啱自己口味嘅呢？ 啊，印尼都有啊， 印尼都有。我谂起你寻日嗰个整咩整面嗰、那个， 我琴晚都仲谂紧啊，查嘢嘅时候。 个面膜 嗰个 mask 好啦，咁原来咧喺日本咧，佢哋出产好多唔同款式嘅即食面或者杯面噶嘛。 系啦， 佢哋咧都有坊间流传住咧，点样去到选择啊啱自己口味嘅味道嘅。 咩啊？呢、這个唔系话拣一个叫做冇咁健康当中拣一个健康。 唔系啊，佢哋唔系就系谂健康，佢哋谂好味噶嘛，佢哋都要。 好味自己唔知咩？ 系咯， 佢哋知嘅，但系咧呢个就系关键位啦。佢哋有啲嘅叫做味道咧，系主打咧系个汤底。 即系合定唔合咁咯？ 唔系，系直头唔系。佢哋通常有 味道嘛，佢讲。 你激死。好啦，咁佢有啲咧就系主打咧系食面嘅。有啲咧就系主打饮嗰个汤嘅，其实佢哋系唔同嘅品牌或者唔同嘅系列咧，系会有唔同嘅 selling point 嘅、嗯。 好奇咩？咩啊？成日哇！我细个嘅时候唔系细个咧，即系年轻嘅时候都已经有嗰啲捞面噶啦，捞唔知几掂咁样啊嘛。 咁你嗰只捞啊嘛，咁但系人哋嗰啲咧，可能佢出产嘅时候咧，佢主打咧就我哋唔系 sell 个面嘅，所以佢啲面咧。其实系会做得差啲嘅， 吓咁都得， 系啦，做得差啲即系代表咩咧？你可能 卖个汤底， 佢卖个汤底，佢、哦、做得差啲嗰啲面咧，又唔系真系唔食得嘅。但系嗰啲面咧，可能你譬如碗面咁样啦，你倒咗啲热水落去之后咧，咪焗嘅，焗得耐咧，佢会发到淋同埋开始烂。咁、但系如果佢系 sell 个面嘅话咧、你发觉佢个汤咧。麻麻地好飲嘅，個味又麻麻地，但係你個水淥落去嘅時候咧，你就發覺淥咗。譬如你真係諗住，有啲人咧係諗住 三分鐘 淥耐啲，淥五分鐘浸耐啲啊，當飽啲咁樣噶嘛。咁啊淥得耐係 我頭先聽呢個講法， 咁諗嘅咩？好多人有呢啲諗法㗎， 你揾個浴缸去浸佢啊，發得大啲啊。 有啲人真係諗住飽啲啊嘛。真系，你要俾翻多啲空間人，嗰啲想食得飽啲嘅人，佢哋都會咁諗嘅。係啦，咁佢哋咧，如果係食呢一啲面質好啲嘅，啲水淥完落去之後咧，你發覺啲面咧都仲係保持住彈性嘅。 好啦，咁點揀咧？ 點樣揀咧？其實佢通常個嗰、那個叫做盒啊，或者個面上面咧， 包裝 嗰度，佢會寫住係面啦定係湯嘅。如果你細心啲分辨，漢字，面就是漢字。如果係soup 嘅話咧。就唔係漢字，係、啦，咁你就揾下面。如果你想食面，你咪揾個面字嗰啲咧，就通常都係 O K 嘅。 揾唔到個面字嗰啲， 就當咗佢湯先啦，係咪先？ 買兩個倒埋一齊，咪有面有湯咯。 Yeah! 好嘢啊！ 好嘢。咁嗰個湯嗰個啲面係咪拎走啊？ 係加埋咪湯面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示威者今朝早再到多区堵路，有黑衣人在九龙塘哥和老街和达之路交界以砖头筑起路障，防暴警察到场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有示威者将防线退后至城大宿舍天桥和平台，并筑起散阵。有防暴警察以扬声器表示，有城大暴徒向警方防线投掷砖头和强水弹，又说即使是城市大学的宿舍范围，警方都有权執行職務，将违法人士制服。警方其后再向城大的宿舍范围施放催泪弹。港铁表示，大围站附近有列车受外物阻碍，大围站至沙田站亦都要暂停。东铁线最新的安排，红磡至大围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大围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大埔墟至罗湖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落马洲站就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车。港铁正是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围至大埔墟站，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港铁表示，由于东涌站被人破坏，为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车站要即时关闭，列车不停东涌站。东涌线的列车只是维持香港站至欣澳站的服务。另外，马鞍山线石门至大水坑之间的路轨范围有外物，列车服务受影响，港铁人员正在处理。在金钟，不少的上班族表示，因为担心交通回受阻而提早出门口。从天水围出发到金钟翻工的冯小姐说，比寻日更加早出门口，但因为天水围有人架设路障，用了两个钟头才抵达金钟。有从蓝田出发到医院翻工的冼小姐说，因为担心有堵塞而比平日早了近一个钟头翻工。她说今日的路面情况比寻日畅顺，但巴士的候车人数比平日的同样时间较多。125名来自多个界别的人士在报章刊登全版联署广告，以保区选一票显民心为题，呼吁政府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不可以因为别有用心人士干扰而取消，否则将会对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联署人包括有前高官和问责局长，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前问责局长张炳良、黄永平等。学者就有前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港大法律学者陈文敏和张达明等人。联署又说，一场公平、公正和和平的选举是应有的公民权利，亦都是以和平理性解决社会争议的有效方法，呼吁市民在目前严峻的环境下踊跃参与投票，让执政者了解他们的想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09.11， 瑞士法郎 0.993， 澳元 0.685， 加元 1.324， 新西兰元 0.637， 人民币 7.011， 英镑对美元 1.287， 欧元对美元 1.1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77 点，升46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56.66 美元，卖出1457.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紧铁路受阻嘅消息啊！东铁咧，由于大围站附近有列车受到外来物影响啦，大围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噶，大围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啦，红磡至到大围站维持八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车啦。咁港铁咧安排紧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围至到大埔墟站噶。咁而西铁线方面咧，锦上路至到屯门 门站的服务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五分钟一班车啦，咁都系港铁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噶。东涌线啊，由于东涌站被人破坏啦，咁而家车站咧都系要关闭嘅，东涌站关闭啊，列车不停东涌站啦。东涌线嘅列车只系维持香港站至到欣澳站嘅服务噶。咁另外啦，轻铁路线705、706、751P 就暂停服务啦。咁 761P、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停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另外轻铁咧就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咁比较新嘅消息咧就系观塘线啊，黄埔站由于有突发情况啦，需要关闭列车，目前咧只系维持调景岭至到何文田站嘅服务啫。咁就系而家黄埔站咧就需要关闭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咁受较早前需要封闭嘅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已经系解封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就解封，交通系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马鞍山线再讲补充翻啦，石门至到大水坑之间嘅外物咧就已经清理，服务就可以陆续回复翻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新鸿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啫，东隧九龙入口排到汇景啦，大榄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咁提你啊，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而家出九龙咧，交通暂时系正常。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啦。咁路面方面咧，有啲道路咧都系封闭同埋受到外来物影响咧阻塞噶。喺香港方面，上阿厘北道近住香港礼宾府对出，喺九龙咧弥敦道介乎拔街同埋亚皆老街嘅北行啦，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啦，歌和老街近达之路。咁而喺新界啦，唐明街近住常德村去将军澳运动场方向。另外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啦，去大埔方向噶。咁喺新界区嘅路面咧比较挤塞咧。大涌桥路去沙田市中心啊，近住火炭路一段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排到去泥围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上时间嚟到8:40，收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睇一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啊早上咧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咁啊展望咧明晚嘅北风会增强啦，随后数日咧都系天气干燥嘅，早晚天气都系较凉。咁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系79%。 好，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除咗有啊呢个天气消息咧，会话俾大家听之外咧，亦都随时有一啲新进展嘅交通路面嘅状况咧，都会系啊话俾听众朋友听嘅。咁啊，至于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啦，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就星岛日报咧，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咧就一开二嘅，咁其实咧就两单咧都系同寻日啲啊公众活动咧，带嚟嘅一啲好震撼嘅场面咧，就做咗两条嘅头条。咁其中咧有一段就咁讲噶，就话示威者寻日朝早咧喺各区进行咧所谓嘅大三罢行动啦。咁就话全港120处地方咧系堵路，咁不但咧阻碍咗大批市民上班上学啦，更加系引发暴乱连场，咁当中咧有交通时沙咧，就系、是、呢、这个系佢职级啊，个俗称啦吓，咁喺西湾河咧驱散示威者嘅时候咧就遇袭嘅，有黑衣人咧就企图系抢枪抢反，咁呢位时沙咧就被逼咧连开3发实弹，其中一枪咧就近距离射伤一名示威者。咁伤者其后咧就负伤逃跑被制服，送院之后咧需要系切除肝肾保命嘅，咁情况危殆。另一名嘅示威者就当场被捕，咁警方咧亦都喺另外4处地方咧就系、是、击枪嚟到去驱散示威者嘅。寻日多区咧冲突咧至今系有超过系260人咧被捕噶，咁至少咧系99人受伤。内地媒体咧寻日就住呢一个嘅事件咧发表评论文章，就指责咧暴徒试图抢枪啊，迫使警察开枪啊，又批评暴徒丧心病狂啊，向反对者咧系去淋一啲嘅易燃液体啊，仲点埋火，咁啊直斥咧暴徒咧就同呢个 IS 恐怖分子咧无异咁话嘅。咁至于呢个西湾河寻日朝早发生咧，就是、黑衣人被交通警员枪伤事件啦。咁开枪嘅警署警长咧就迅速咧被起底，咁就指佢咧系黄大仙一间名校小学部嘅家长教师会主席。咁两名女儿咧都系响嗰间学校升学嘅。咁嗰间学校咧就发短信通知家长咧紧急停课，咁啊要求家长咧去到学校嗰度接学生离开嘅。咁而受枪伤嘅学生所属嘅专业教育学院啊，以及中学母校办学团体慈幼会咧，就都要求当局咧彻查事件咁讲。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苹果日报》嘅报道啦，就系讲到咧踩油三撞人群，交警咧就系被罚休假嘅。咁咧，琴日咧就系7:00左右咧，超过50名嘅示威者咧就喺港铁葵芳站 D 出口组成人链，高呼口号咧就系呼吁市民响应三罢噶。之后咧，有人就喺新都会广场啦，同埋葵涌广场对开咧以杂物筑起路障。期间咧，有市民移开咧位于葵富街嘅路障，不过咧示威者咧就即刻咧重新设置，咁双方咧一度争执噶。咁啊，去到现场咧，讲紧嘅咧就系兴芳路10字路口咧，亦都系俾人设置路障咧，就系堵塞道路嘅。8:00左右咧，就有4名嘅交通警咧就落车追捕示威嘅群众啦。其中2名嘅警员咧手持警棍向示威者挥动，示威者咧就后退嘅。而另一名嘅交通驾驶住铁马嘅警员咧就突然之间咧从远处咧就加速冲向人群，黑衣人咧就纷纷闪避。不过咧，该名嘅交通警员咧之后咧继续系驾驶住铁马咧嘅兜圈咧就系再度冲向人群，撞向另外2名嘅黑衣人嘅。 有傷者事後接受傳媒的訪問就講述經過。有一個傷者就話自己首先是被撞跌，後腦著地就受傷紅腫，隨後被其他人抬走，一度失去意識約15分鐘。同場的另一名示威者都被撞跌至到腳部受傷。他就批評這個涉事的警員他是簡直是比曬油咁樣衝埋去嘅，咁呢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 再睇埋《東方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唔同政見嘅市民爆發反修例風波以嚟最嚴重嘅暴力衝突。有著綠色衫嘅男子啊，尋日中午左右咁啊，懷疑就阻止黑衣人喺港鐵馬鞍山站破壞嘅時間，同多人拉扯追逐之後咧，就走到附近行人天橋，繼續同人爭執。咁啊，期間遭到黑衣人咧就兜頭淋懷疑易燃性嘅液體，以及咧就點火，瞬間全身起火變成火人。他慌忙之间就脱掉着火的上衣自救，黑衣人就乘机逃去，惨遭烈焰焚身的伤者身体四成皮肤二级烧伤，有救护员就送往医院救治，在深切治疗病房留医，情况危殆。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案，交由总区重案组跟进。受伤的绿色衫男子姓李，57岁，家住马鞍山，做地盘工作，有一个太太和有一子一女。有网民拍下咧，就系绿衣人男子啊，连接喺马鞍山公园嘅海柏花园嘅行人天桥上面遇袭嘅经过。片段显示，绿衣男追赶黑衣人至到上址嘅时间，同多人争执，佢面部咧就已经系受伤流血啦。有市民咧就用纸巾替佢清理血迹。绿衣男子咧就系不断破口大骂，话到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嘅，等等等等。其后啊，突然之间咧就有白手套嘅黑衣人啊，出其不意向佢兜头，怀疑咧就淋易燃性嘅液体，并以打火机点火噶。皮肤科专家咧就话到啦，烧伤是否致命啊，视乎咧就年龄、烧伤面积以及深度，咁啊同埋是否咧就长期病患者都系好有关系。一般嚟讲啊，伤者年过六十，皮肤烧伤面积超过五成为长期病患者嘅话，咁啊烧伤嘅深度同埋伤及真皮嘅话咧就可以致命噶。四成皮肤直接烧伤，咁啊属于严重嘅烧伤，会流失大量电解质、蛋白质。治疗过程当中，若果被细菌感染，更加可以致命噶。咁啊就马鞍山男子俾人就是淋液体以及点火焚烧一事，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就表示，当时有人毁坏马鞍山站的设施，伤者以及相关人士曾经就有追逐，伤者后来就被殴打以及就用火烧。谢振中就批评行事的人不顾人命，有人就冷血指受害人是自燃着火，反问当有人诬蔑警务人员是杀人犯的时间，是否就是贼喊捉贼咁讲噶。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自燃 系啊，话佢系自己烧着啊，系啊， 即系嬲到着火， 科幻片嗰啲， 我都好难理解。 系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咧就转睇下呢个明报。明報的內頁港文呢就咁講嘅。嗱，尋日呢就防暴警呢就分別進入咗中大同埋理大嘅 學校嘅校園啦，並且呢發射催淚彈，咁布袋彈加埋呢個橡膠彈，咁就係反修例運動超過五個月以嚟呢係首度喺呢一個嘅大學校園發射呢一啲嘅武器嘅。咁兩間學校咧，分別咧爆發持續最少係六個鐘頭嘅警民衝突。咁警方指出啦，大學就並非罪犯避風塘，強調咧當時警員只係執行職務。咁而理工大學對於尋日校園發生嘅衝突咧，係表示極度遺憾，並且咧會對校內嘅暴力行為咧係保留追究責任嘅權利。至於中大咧，就話校長段崇智曾經透過政府聯絡警方負責人，就呼籲警方要冷靜克制。另外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表示，警員早上在港鐵香港大學站 C2 出口就施放催淚彈，其後警員一度進入港大校園。而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昨天在記者會上回應警員進入校園這件事，就表示大學並非罪犯的避風塘，當時警員只是執行任務。警方聲明指出，會繼續同各院校保持緊密 溝通，務求各方合作維持香港治安嘅。咁另外咧，尋日咧先後有11間大專院校宣布停課啦，當中港大、中大、浸大同理大今日咧係繼續停課啦。而浸大表示咧就係決定取消原定喺禮拜四至到下個禮拜一舉行嘅畢業典禮添嘅。呢個嚟自今日明報嘅報導嚟嘅。 我嚟睇睇信報嘅財經新聞啦，講到咧就係港股極恐慌啊，射咗724點穿27,000啦。咁啊，中美貿易談判咧再蒙受咗呢個陰影啦。咁啊，本港多日咧就係多區又爆發咗激烈嘅衝突啦，咁於是咧謠言紛飛，就拖累咗港股咧連續第二個交易日向下啦，累錯咗920點，恆指咧琴日咧倒射咗820點，收市嘅時候咧仍然係錯咗724點嘅，一舉跌穿咗27,000嘅關口同埋250天線，報26,926點，見上月底以嚟嘅低位啦。咁有港股恐慌指數之稱嘅恆指波幅指數 VHSI 咧就亦都急漲。咗21.1%，咁下跌股份咧比例达咗82%嘅，咁而本港嘅地产同埋收租股咧就系亦都系震散噶啦，咁呢个咧就系嚟自信报嘅财经新闻啦。 唔该晒 ，Bobby， 先睇睇一个咧就系特别交通消息啊，讲到咧就系封路同埋阻塞嘅路段嘅，咁香港岛方面咧就包括啊上亚厘滨道近香港礼宾府，咁啊九龙方面啊弥敦道介乎拔街以及亚皆老街北行，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以及弥敦道，哥和老街近达之。新界方面就唐明街近上德村往将军澳运动场方向，南云路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往大埔方向。另外东涌站就可以重开了，东涌线的列车服务可以陆续就回复正常，回复行走香港站至到东涌站的交通方面大家要密切留意着。跟着再看看来自经济日报方面的报道，讲到房委会预计下个月将会推售新一期的六字居，为柴湾以及就青衣两个屋苑总共3696个嘅单位噶，而市值以市值四九折咧就定价，售价咧就82,000至到273,000元不等噶。咁啊，但系320尺以下嘅细价单位以及咧纳米盘占咗总数咧就超过70%，咁啊或者咧就系用公屋户购买意欲。或者咧就係會令到咧公屋户咧就有一個增強購買意欲噶。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就話到啦，柴灣項目僅僅較為適合一至到兩個人嘅家庭居住，規模咧未必理想，咁但係兩盤位置咧就優越，有吸引力啊。咁但係有委員咧就睇淡今次嘅銷情，指出啊單位較細，以及咧就經濟差，咁啊預計揀樓期或者咧就會持續一個較長嘅時間嘅。咁大家留意住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财子 O 投资 O2O。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琴日港股就麻麻地啦，跌700多点啦，咁啊跌嘅原因系乜嘢咧？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啊？ 系啊，港股寻日咧都跌得相当之厉害啦，咁主要咧其实因为寻日香港好多区咧个示威活动都持续啦，咁社會氣氛咧就比較緊張一啲啦，咁同埋咧中美貿易協議嗰度咧，其實而家嚟緊未知道咧會唔會咧真係撤銷關税啦，咁令大家咧都擔心翻咧中美談判咧會唔會再出現變數啦，咁人民幣咧尋日就跌穿咗咧7,000嘅，咁所以咧大市氣氛咧都可以話係咧急轉直下啦，咁睇到重磅股咧其實都普遍受壓翻嘅，咁尋日收市嘅時候咧就失守咗27,000嘅啦，咁同時咧都跌穿。穿咗咧好多条主要嘅平均线啦，咁之前十月形成嘅上升轨道咧，咁寻日咧都跌穿埋个通道底线嘅啦，咁走势上咧都有所转差到啦，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咁除咗继续留意咧社会情况之外咧，咁今个星期咧主要咧都要留意翻咧腾讯咧都会嚟紧公布翻业绩啦，咁成绩嘅好坏咧都会左右翻咧大市嘅表现啦，咁同埋都有传咧阿里巴巴咧。好快咧會嚟香港招股，咁所以嚟緊咧都要睇下咧有冇啲真係好消息咧可以刺激翻個大市啦。咁走勢上咧短線都會比較波動一啲噶啦。咁如果今個星期咧未能夠咧回補翻咧尋日嗰個下跌裂口咧，咁都好大機會咧要下試翻咧50天線呢個水平咯。 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ri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Churi，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嗯，拜拜。 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long time no see 啊！ 诶，华梅姐你好啊， 靓仔咗， 系啊， 容光焕发啊， 少少啊，琴日 果然离开香港系好啊，你啊，对于你嚟讲， 系啊，呼吸下吓咁啊， 自由嘅空气。 自唔自由就一阵享乐时代再同大家讲下啦。 咁啊， 华梅姐，琴日有听你讲呢、這个诶唔汤唔水，唔系 Gigi 姐讲、 啊， 你讲 啊。啊 Gigi 咧，我就唔识嘅，系啦。咁咧、 okay ， 希望佢又教下我咯。 大家互相切磋 啊， 切磋啊， 真 系 好谦虚啊，华梅姐。 系啊， 唉，冇办法啦，啲事实嚟嘅吓 ，Barbie 啊，今日咧我同你又一齐煲汤啊。好唔好啊？咁你都系一个咧唔识煮饭嘅女人嚟噶吓，小心饿死个 B B 啊！ 直言不讳，冇错，系唔识 好坦白噶， 系 还好啊！你妈妈好啊吓， 家产家产又福系嘛，家产 奶奶又好， 奶奶又好啊！ 真系真系开心啦！好啦，咁我哋咧今日煲呢个汤咧就系咁噶，嗯，中唔中意食马蹄啊？ OK 啊，系啊，可以啊， 我都好欢喜啦，马蹄嗰种感觉咧，好、爽啊，即系即系咧，嚼人嗰种感觉，嚼嗰种感觉咧，真系好爽啊！ 佢依家咧有啲似旧时咧，我哋嗰、那个笑声救地球啊，乜太教主熟，你有冇睇过噶？ 冇啊， 系咩？ 你又露底啦！输咗系 Barbie 有一分， 咁都冇睇过呢个脍炙人口啊！ 哎呀，我都唔知讲咩。 OK， 好啦， 好啦，嗱咁样嘅。 点啊？啲马蹄爽唔爽啊？唔爽系嘛？ 唔得唔爽啊！要爽， 要爽， 因为咧嗱，马蹄咧又清润啦，好啱咧，就我哋而家即系秋冬季节咧，就煲翻啲靓嘅汤水咧，系润下自己吓。既然啦外边咁燥啦，咁我哋唯有咧自己去保护自己吓，咁令自己咧滋润一啲。今日呢个汤水呢同昨日呢有一个嘅元素呢系一样嘅系百合。 哦，百合 系啊！我呢排咧好中意百合啊，即系咧万事万合啦，都唔好有啲咩唔好。 系定还是百合百合百年不合啊？咁样啊吓？ 你喺出边做咩噶？婚宴嘅司仪啊！嗱，大家注意啊吓，呢位名字叫阿 欧 嘅，系即系睇下你点做。好啦，嗱。今日呢我话梅呢这个汤叫做百合啊马蹄再加埋西施骨煲呢个靓汤、知唔知西施骨有咩好啊 西施骨真係唔知喎飙油出嚟啊。 哇好渣啊你两个。 系咩 一啲常识都冇嘅。 系啊。 西施骨咪就係攞嚟煲汤之后呢佢好在呢就可以用嚟作为呢个汤料呢可以食得返。 哦。 因为你食得返呢嗰个味呢係比起你用猪骨啊或者就咁瘦肉呢係靓啲嘅。咁、所以呢你用呢个西施骨嚟煲汤呢即係代表呢你会想着吃饭、当餸那吃又得下好 呢、 怎么整呢嗱这个百合啦那你、洗干净啦鲜百合啊、要新鲜一点。跟住呢马蹄梗要去干净个皮啦系咪咁唔好呢去得太多嗰、那个皮切得太厚啊冇晒啲肉啊吓、好啦跟住呢我再加多样好嘢。 系乜嘢 雪梨。 雪梨可润一润喉、 可以。米雪个妹。 雪梨。 啊，唔止，仲有一个前辈又系雪梨啊！ 仲有边个啊？ 有一个金草都系 叫雪梨啫， 系 咪、 啊 嗯？ 好啦，咁啊，雪梨洗干净又系切片，西施骨记得飞飞水先啊，出出水，然之后跟住咧，将佢哋掰晒落去，跟住落埋水。大火煲滚，跟住咧就再煲佢慢火两个钟，加啲盐，搞掂。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嘅名 hashtag 系白合马蹄西施骨靓汤，饮惯你就唔会翻。 我嘅 hashtag 就系、是。都是百年好合合。 38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49美元，卖出1457.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咧，好多鐵路咧都係有影響噶。先講翻東鐵啦，大圍站附近咧，由於有列車受到外物阻礙啦，大圍至到大埔墟站暫停服務噶。大圍至大埔墟站暫停服務，紅磡至大圍站維持8分鐘一班車，大埔墟至到羅湖站就維持10分鐘一班車，大埔墟至到落馬洲站維持15分鐘一班車噶。咁港鐵咧都安排緊免費嘅接駁巴士啦，行走大圍至到大埔墟站噶。咁而西鐵線方面咧，錦上路至到屯門站暫停，紅磡至到錦上路站維持5分鐘一班車。咁另外東涌線咧，東涌站可以重開啦。東涌線嘅列車服務咧就陸續回復正常啊，咁就回復翻行走香港站至到東涌站啦。咁而觀塘線咧都係受突發情況影響，黃埔站關閉，咁列車只係維持咧調景嶺站至到何文田站嘅服務嘅啫。咁而輕鐵路線啦，705、706、751P 暫停服務，761P。751、614、614P 需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都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啦。咁啊，轻铁路线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车噶。咁路面咧有啲地方咧都系受到阻塞噶。咁喺港岛区啦，上阿弥陀道近住香港礼宾府对出，喺九龙啦，弥敦道介乎拔街同亚皆老街嘅北行，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啦。歌和老街近达之路，咁而喺新界啦，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啦，去大埔方向噶。咁啱啱开翻嘅咧就系唐明街近住尚德村啊，去将军澳运动场方向，较早前封闭啦，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咁港九新界部分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暂停噶，同埋多条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路面咧都好多交通灯损毁噶，驾驶人士咧真系要小心驾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排到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溜溜友情牌。 妞妞话介绍你俾我哋识，其实你想唔想识我哋噶？ 咁识多个朋友都冇坏嘅，虽然好多时咧阿 Neil 啲朋友咧，我哋相处十年后咧，先发现佢唔系一个好人嚟嘅。 唔紧要啦，你当佢两个系鬼，拎两张符贴佢哋额头得啦。 详情记得留意逢星期二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今个礼拜嘉宾有佢， 我系关宝慧， 好嘢。我真系要揾到符贴一贴自己先。 我请， 贴咗啱上一嚟咧，即系俾大家个开场曲啫，就咧棘住我啦，再嚟。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咁啊时间呢接近早上嘅九点搭二个字啦吓，咁喺呢个时候继续听緊嘅都係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喺直播室呢，除咗有我彭仔之外呢，亦都有阿芭比呢， 早晨， 同埋李家人医生喺度嘅。 早晨啊，早晨啊。 係啦，咁我哋要呼吁一下呢听众呢阿梁太。 嗯。 因为呢小白呢就想联络阿梁太呢，就预约咗呢今日做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但係就暂时未联络得上，咁咧就请阿梁太咧就接我哋嘅电话听一听先。如果咧我哋都联络唔上你嘅话咧，譬如喺呢一个嘅啊，不如我哋以呢一个十五分为界啦， 吓 九点十五分之后我哋联络之前啊联络唔到你嘅话咧，咁我哋当作你放弃论噶啦，咁我哋要让个机会咧俾其他嘅听众吓，咁啊稍后先再呼吁大家，如果系需要做呢个点唱嘅话。好，李医生，哦，即系安全达阵， 安全达阵系好 嚟到香港电台， 冇错啦。我喺香港嗰边过咗个条隧道，咁啊第一时好彩又拣啱线。如果你跟左边咧巴士嗰度咧，我谂咧十点钟都未必嚟得到，啊，咁啊嚟到呢度之后，一出到去，一喺公主道喺警署开始咧就一路塞。 這個、 所有交通灯呢、這个由八点半，我要半个钟头，好幸运咁样，真系要好幸运到先转到入嚟、 嗯。 因为所有交通灯由一路公主道一路转去，去到包括埋呢个广播道口嘅交通灯、嗯、都系坏咗。 系、嗯、啊，咁啊，驾驶人士更加要注意啊！ 大家忍让撒冧，唔该咁样，系咁样就好彩嚟到。 系 感恩感恩，所以真系要小心。 但其实呢个交通嘅状况咧，就唔应该用好彩或者好运嚟到去安排嘅、 但系冇办法。 就系好，我哋咧就睇下呢个医学方面有冇啲乜嘢帮到我哋先。 呢排咧就好多人真系瞓唔着啦，不同原因就瞓唔着。咁啊，瞓唔着，其实我哋一个人瞓觉咧，个个都听过啊咩 melatonin 即系褪黑素。褪黑素呢嘢影响我哋睡眠。咁点解呢，就是、因为我哋嘅脑下边呢个下边嗰度呢就有个 pineal gland 叫松果体。一个好细小嘅内分泌腺，佢就分泌出 melatonin 褪黑素呢样嘢。好啦，如果啊天光冇事啊，天黑呢咁呢褪黑素呢就走出嚟啦，咁令到我哋想瞓觉咯。咁呢个一个大自然一个其中一个调节我哋嘅瞓觉啊起身啊嗰啲咁嘅嘢。好啦，但係以前呢就好简单啦，天光就天光，夜晚就 candle light 啦，好舊思義啦，啊，彭仔慣咗噶啦， 希望使唔使加啲香薰啊？ 冇錢交電費嗰時點啦？ 有啲香味添。 好啦，好啦，咁啊，但係好得意喎。嗱，而家因為白天係好光啦，去到我哋而家呢啲年代咧，就因為我哋有好多光啦，有光管啊，有燈膽咧，咁有啲唔係咁強個光喎、啊，當然你冇日光咁強啦，咁、啊會唔會影響咗呢啲褪黑素嘅分泌咧？嗱、啊，最近咧就有研究啦，嗱、啊，每一個人咧係呢個所謂褪黑素嘅分泌咧。是有啲唔同嘅，嗱，因为咧，如果我哋去到夜晚八九点咧，喺以前嘅世界咧，当冇电灯嗰时候咧，自然咧就好分明啦。日光就冇褪黑素，一到入夜就褪黑素七。而家咧就有咗啲光管啊，咁样咧，令到呢一个褪黑素嘅分泌咧系少咗噶。咁啊，呢个咧。但系咧又好得意，你发觉有啲人咧 开着灯都瞓到觉，有啲人呢要黑晒先瞓得觉喎。 哦、我可以噶，有灯光底下我又瞓到，熄晒灯我又瞓到。 系啊，熄晒灯多数瞓到。 有啲人 怕黑 啊， 系啦。咁啊，原来发觉咧，觉得啦，系因为呢一啲所谓生理时钟嘅调教咧，每个人嗰个敏感度系唔同。 嗯、 譬如啊，彭仔可以开着灯都瞓得着，有啲人唔得，即系话佢哋对于呢个 melatonin 褪黑素嘅敏感度咧系唔同嘅，即系所唔冇可能 系 一概而论。 即 系 我冇咁敏感、啊，其实 系啦，有啲系要好敏感，有啲你一定要有咁多先得。咁、所以话点，亦都解释咗点解有啲人话，诶、哎，你瞓唔着，俾啲褪黑素你食啦。有啲得，有啲人唔得，有嘅有药嘅，系有药嘅，啊食咗，所以唔得嘅意思唔系话褪黑素唔得，系你个敏感度唔同、你根本就冇个敏感，你就睡唔到啦。即系话有啲人食啲安眠药，有啲得，有啲唔得，亦都系对于佢嘅敏感度、接受程度系唔同嘅。咁、所以话咧，瞓觉其实一个好大嘅学问。 系 啦， 亦都好重要。 系啦，到而家咧，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要再研究啊，究竟有几多对于光啊，对于褪黑素嘅敏感度啊，有咩唔同咧？呢啲亦都系睡眠研究嘅一种啦。好啦，好啦，咁啊，除咗睡眠之外咧吓，咁样就系我哋话譬如我哋打针啦，打针咧，而家咧喺英国亦都有头痛问题。Brexit 脱歐，脱歐以前講過了，影響就包括很多的藥物、可能怕著一脱歐就斷纜，沒有得藥，其中一樣就是流感疫苗了。但流感疫苗如果一硬脱歐之後，他們所有藥物包括咗呢个流感嘅疫苗喺英国都会有问题嘅，系啦， 即系可能个存货 系啦， 或者个来源地 冇错啦，因为可能又要税啊，又要 hold 住晒喺关卡啊咁样，咁所以话咧，佢哋都希望咧喺脱欧之前多啲人打针噶。咁、但系打流感针咧，永远系一个好头痛嘅问题。 同埋你季节性咁，唔系话你打完之后成世唔使再打， 就 系 咯， 即系你要面对嗰个过关个问题嘅处理，都系仍然要面对。 直情要面对啦。咁、呢个面对嘅问题咧，系好严重嘅， 系 好严重嘅。 好啦，咁啊，借个位嚟先吓，阿李嘉仁医生，因为咧就阿梁太咧系联络不上，好呢、這个时候咧就要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咁如果你都有特别嘅点唱咧，想透过今天咧我哋嘅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咧，喺十点钟之前咧就让你咧去做呢个点唱嘅话咧，咁系欢迎你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咁啊小白咧就准备咧系听你嘅电话，睇下会唔会今日呢个名额可以留翻俾你啦吓。好，李医生， 呢个好彩呢度系电台，唔使弹出嚟，以下图片可能令你哋不安嘅，嗱。 哦，你有一个相片， 你睇过一次咧， 系 你就记得噶啦。 好啦，咁李医生咧就有一张医学图片啦吓，就俾我哋睇。咁系一个男士嘅头啦，咁佢系后边影上嚟，咁即系话咧见到佢后面啲头发啊。咁本来头发应该系全黑色，咁但系佢似有啲似咧我哋细个讲咧辣痢咁啊，一笪一笪咁样冇头发嘅。 系啦， 另外亦都有一啲咧系。头发短短嘅位置咁 啦，系啦，呢度所谓甩头发咧，好似我哋有啲重蛀咗，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咁样嘅。 呢啲系咪我细个话甩呢啊？ 啊，呢个唔系甩呢，呢个严重好多噶。嗱，呢个系乜嘢咧？咁呢个咧喺又系喺英国啦，有一个咁嘅人。 系。 咁啊，佢咧就突然间呢两个月系咁样甩头发，一个圈一个圈咁样甩，然后咧佢个颈啊呢啲淋巴核。冚冷肿胀晒嘅，呢个 睇唔到佢个颈嗰啲位置。 系啦，咁原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19岁后生仔，咁啊验嗰啲头发啊头皮都冇嘢，一验血咧就知出咩事啦，加埋淋巴核，呢个咧就不安全性行为，咁佢惹到咗梅毒，咁呢个梅毒嘅现出嚟。淋巴核胀啊，呢啲咁样样嘅甩头发， 咁所以话一用我哋医疗咧，都系用翻盘尼西林，系打针咁样样，咁样两个月之后咧，佢好翻晒啦。咁呢个而家咧，唔代表梅毒系冇，唔代表唔可以冇得医。但是有啲咁嘅古怪情況咧，就真係要盡快睇醫生。同時咧，即係安全性行為係好緊要嘅。所以應該要小心保護自己。嗱，呢啲咁嘅圖片你一次見過咧，你一世都記得嘅。呢啲好多人驚嘅嘢。OK， 好啦。咁啊，仲有又系女士咯喂， 到你 啦，谂住系啦，好多时系嘅咧，佢好多年后啦，呢个四十年后嘅事咧，好啊，佢要收经啊，收经之后啦， 咁长命， 哇，系唔好咁， 都灰啊，都灰啊， 真系啊，你仲要睇你嘅女嫁人啊，仲要抱孙， 希望唔使等四十年啊，如果唔系都几大件事啊。 嗱呢样嘢咧，真系要自己鼓励。自己好多人都咁上下，你嘅健康唔系为你自己，系为你下一代，系你想抱孙，所以你唔理你啲血压啊，你唔理啲血糖啊，你唔理嘅体重唔得。好啦，我哋话好多时候，哎呀，有咩广告有钙质啊，饮牛奶有钙啊，女士恩物啊咁样，其实系咪真系有用嘅先？咁啊，嗱，因为点解咧？到咁上下一去到收经之后咧，咁就系所谓骨质流失啦，一路流失啊，咁样，咁啊，骨梗系钙啦，咁啊，但系咧最近有个研究啦，有2000个女士65岁以上，好啦，咁啊研究有一个食钙质嘅，有啲唔食钙质嘅，诸如此类，点样咧？ 系。 睇咗6年，睇咗6年，即系一路睇佢嘅钙质，咁发觉咧，佢食唔食钙质系冇影响嘅，即系唔少话食钙嘅，都系咁多， 都 系咁少，都系咁多。所以如果你系净系食钙质，就系冇用嘅。 会唔会多得滞？唔 系，因为通常咧，如果你发觉你再睇清楚你啲钙丸咧，有啲系钙加维他命 D， 有啲就净系钙，咁啊。通常如果你淨係鈣嘅咧，好坦白講，而家呢啲咁嘅研究咧，發覺冇乜大用嘅喂，咁所以又一定要加啲維他命 D， 咁樣咧先至係希望多啲咁嘅吸收。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呢個骨質疏鬆而要打針啊、食藥啊嗰啲問題咧，嗰、那個又係一個大問題，因為打針嗰啲咧係直成呢個骨質疏鬆嗰啲咧。打得5年你就要停啦。咁譬如你65岁打到70岁，咁你就停啦。咁以后好似芭比嗰30年点搞咧？佢100岁嘅起码，咁点算咧？咁啊， 真系唔知点帮佢。 系啦，咁啊，但系最紧要咧，65岁以上尤其女性咧，小心唔好我掂嘅，我擒上去攞啲嘢，我执嘢。一跌咧，你一條斷咗個大髀骨嗰度咧，就非常麻煩啦。即係好似同而家一樣，出外格外小心啊！ 知道好，又有新嘅交通消息。 系啦，咁啊讲一讲，因为咧道路嘅情况咧，暂时受到阻塞啊，咁啊包括咗咧香港方面咧就系上亚厘毕道近香港礼宾府，九龙嗰边咧就系弥敦道咧就介乎拔街同埋亚街老街北行啊，亚街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歌和老街咧就系近达之路，新界嗰边咧就系南运路咧就唔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往大埔方向，安邦路同埋安慈路嘅交界。大埔太和路近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咧，呢一啲都系有阻塞嘅情况噶 吓。好，大家注意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李嘉仁医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上你夜满劫数，如沉沦没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独舞。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 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知，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有一阵子咧冇听佢嘅广东作品啊，佢系 Jenny 林恒毅嘅呢一首嘅全新派台歌啊，叫《喘息空间》。哇，即系大家都需要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一下罗启新喺边先。早晨，启晨。 喂，早晨啊！ 系喺路途上定系已经喺办公室呢？ 我今早七点已经喺呢一个 放弃翻工啦，系咪？ 喺呢个放题放题大学附近啊， 放题大学啊， 系啊，我头先走出去上面，我听到交通消息嘛，走出去睇下，咦，一架车都冇，点解达之路咁样？哦，原来咧出面已经堵咗路啦。 哦，有冇索到啲刺鼻嘅气体啊？ 我嗰边就。啲風冇吹到過嚟。 哦，好啦，咁我哋留意一下今晚港台電視31有啲咩節目啦。 係啦，咁嗱，去到呢一個咧，就八點鐘就有呢一個時點曬一啦，嚇，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啲時事嘅。咁啊，八點半咧就有呢個區議會論壇啦，啊，咁而去到九點半咧，嗱，咁啊，通常咧我哋介紹呢個蘇聯秘密警察咧，都好似係講緊咧上個世紀啊，即係 冷戰時代啊， 冷戰時代啊嘛。但係蘇聯咧，其實同俄羅斯嘅關係係最密切嘅，因為蘇聯咧就以前咧個重心點都係擺喺俄羅斯度，然之後又仲有一紮聯邦啊咁樣。咁俄羅斯嘅秘密警察咧，咁大家就聽好神秘咧，除咗一個人， 普京， 冇錯啦， 秘密警察咩？ 系啦，佢 唔知 佢曾經做過噶嘛？ 我就係知佢好大隻。 系啊，同埋好中意打空手道啊嘛，咁样吓，咁咧就 佢咧就自从咧即系接任咗呢克里姆林宫嘅主人之后咧，就好多铁腕统治啊。 系 咁咧，又即系亦都咧就将一啲咧占士邦片嘅嘢咧就发扬光大啦。 嗯、 啊，例如咧即系有啲性丑闻嘅，即系利用啲性丑闻啊，或者暗杀啊，推动政变啊咁样咧。诶，最紧要咧就系咧之前咧就话有啲放射性物质啊嘛。吓、啊，嗨到个人咧，跟住佢咧就病好耐，跟住就死埋啊咁样。 好多呢啲咁嘅， 好多呢啲传闻啊。 咁、今晚呢个电视节目上有咩关佢事咧？ 系啊，咁就系讲下而家嘅俄罗斯咧，佢有一个叫做，佢梗唔系叫自己嘅秘密警察噶啦，佢叫联邦安全局啊。 哦， 究竟喺呢个铁腕统治嘅普京底下咧，系咪即系再接再厉咧？ 呢、這个局究竟系个神秘面纱，定还是可以睇得通、睇得透嘅咧？ 啊，咁啊，真系唔知啊！所谓秘密警察就系唔话俾你听佢系警察咯。 系，唔该晒，攞个委任证嚟睇下。 系，佢秘密嘅，连佢系警察都唔知道你点样去攞委任证呀、啊？好啦、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夜晚十一点咧，就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个题目叫《醉死梦回乱世中》啊。咁其实咧一听就哇讲咩嘅咧咁啊，原来咧就系讲呢一个酒色财气醉生梦死啦，咁听落咧好似好不羁咁，但系咧其实喺中国啦，咁啊同佢哋嘅儒道啊嘅经典咧，同埋西方神话里边咧，好多时都会提及酒呢一样嘢嘅，吓宗教仪式里边亦都有啦，又有酒神啊咁样等等好多嘢。咁究竟咧酒嘅文化咧喺中国里边同西方里边咧嘅有啲咩差异咧？简单到样。酒啦，饮、酒啦，品酒咧，譬如中国即系米酒居多啦，或者系一啲五粮液啊， 同啲西方葡萄酒嗰啲啊有咩唔同嘅？咁啊，可以今晚睇一睇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区今朝早继续有人堵塞交通，港铁表示东铁线红磡站对开的路轨朝早被人投掷汽油弹，列车服务受阻，消防到场了解。尖东消防队长李水威表示，怀疑是有人从七咸道的行人天桥向路轨投掷汽油弹，路轨上有石头被熏黑，但路轨本身没有受损。 接到接報啦，咁有汽油彈抌咗落路軌上面嘅，咁我哋嚟到呢個四號月台，紅磡站嘅四號月台，咁大概喺呢一個位置行咗300至400米，咁喺地下即係路軌上面嘅石頭上面咧，就發現咗一個爆咗嘅玻璃樽，咁我哋懷疑係汽油彈嚟嘅，咁個汽油彈咧就應該喺七咸道北上面嘅行人路咧就抌落嚟嘅，咁佢冇涉及人命啦，同埋財產嘅傷亡嘅。佢其實係分黑咗上面路軌上面嘅少少一個石頭，冇對路軌造成損害嘅。我哋到場嘅時候已經係冇煙冇火，已經個火種已經完全熄滅㗎啦。鑑於佢呢個位置咧，就周邊咧佢都冇一個有可能會有一個造成火種嘅原因啦。咁同埋另外有一個，我哋有一份有一啲汽油彈嘅殘骸喺地下嘅，所以我哋其實都應該覺得係有可疑嘅。我哋交咗俾港鐵嘅職員佢哋負責去判斷佢哋係咪究竟行車係咪安全。 另外，在港铁大学站有人将胶箱从天桥抛落铁路的路轨，列车无法驶经有关路段，乘客落车沿路轨徒步离开。在沙田站，一列列车的车底发现一架单车，列车停驶，乘客在消防员的协助下离开车厢，沿路轨步行前往车站。至于市区港铁方面，在黄大仙站月台出现等车人潮，车站广播说列车服务受阻，呼吁乘客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黄大仙站 B 出口已经封闭，外面有防暴警察戒备。大批的示威者今朝早再到多区堵路，有黑衣人在九龙塘歌和老街和达之路交界以砖头筑起路障，防暴警察到场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有示威者将防线退后至城大宿舍天桥和平台，并筑起散阵。有防暴警察以扬声器表示，有城大暴徒向警方防线投掷砖头和强水弹，又说即使是城市大学的宿舍范围，警方都有权執行職務，将违法人士制服。警方其后再向城大的宿舍范围施放催泪弹。 敘利亞民防組織白頭盔的創辦人勒梅熱勒被發現在土耳其死亡，暫時不清楚死因。土耳其當局已經展開調查，白頭盔對勒梅熱勒的離世感到震驚和悲傷。勒梅熱勒的屍體當地星期一凌晨在他位於伊斯坦布爾的住所附近被發現，當地傳媒報道勒梅熱勒雙腿骨折，可能是由高處墮下。勒梅熱勒是前英國陸軍軍官，2013年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成立敘利亞民防組織，培訓志願者參與救援工作，協助營救被困的平民。勒梅熱勒2016年獲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嘉許，白頭盔亦都曾經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0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3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3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8，升3.8；美团点评93.35，升2.05元；友邦保险80.45，升8.5；新上市嘅中国抗体是报6.88元，中电控股82元，升5仙，领展房产基金82.45，跌5.5元，招商银行39.2，升2毫，中国平安92.25，是无起跌，中国移动62.8，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4，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5，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7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76美元，卖出14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嘅消息先啊。咁港铁啦，今日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咧系暂时关闭噶，咁列车不停呢两个站啦。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会暂时关闭噶。咁另外东铁嘅大围站附近啦，由于列车受到外来物阻碍，咁而家大围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噶。大围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红磡至大围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咁而西铁线方面咧，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咧就系暂停噶，锦上路至屯门站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轻铁路线705、706、751P 暂停服务。761P、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啦。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轻铁路线咧就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车。咁开翻嘅站咧就系有东涌站同埋黄埔站噶。东涌站同埋黄埔站就重开。咁另外啦，因应道路情况啦，以下道路咧都需要封闭嘅，受到阻塞啊。喺港岛啦，上阿厘北道近住香港礼宾府对出，喺九龙啦，弥敦道介乎拔街至到亚街老街嘅北行啦，亚街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咁而喺新界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啦，去翻大埔方向安邦路啦，同埋安慈路嘅交界啦，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以上道路咧都受阻塞，需要封闭噶。咁另外港九新界咧部分巴士路线都要暂停，同埋多条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大家可以上运输署网页睇翻清楚自己搭的路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 街，九龙入口几好噶，只系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少少啫。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咁咁多条隧道咧，最挤塞嘅隧道咧就系大榄隧道啊！大榄隧道非常之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咁而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啦，出九龙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啫，龙尾排到欣怡花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二三线封闭，龙尾就喺科学园噶。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喺沙田污水处理厂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南昌街来回方向啊，近住白田村一段挤塞。咁歌和老街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咧都系挤塞。咁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海丽村。龙翔道去荃湾而家又塞翻啊，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苑。蝴蝶谷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都系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19年区议会选举会在11月24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1月19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今日咧，我的享乐时代咧就讲下小弟啦，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咧就去咗台南喺高雄，咁啊有少少工作啦，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咧逗留咗一两日嘅。 哇，好厉害啊！工作可以去到台湾， 系咁巧啫，你工作都可以去到日本啦，有几厉害啊！我谂咗点样回应你噶啦，好唔好啊，小白？ 最叻啦！ 你唔系公务员，你嘅工作 都遍及亞太區啦，芭比。 我都想啊， 亞太區同亞太區都有。 係啊，你有陣時嗰啲工作有啲 trip 會去到好遠噶嘛，都係咪先？ 都開心嘅，都係嘅。 我記得有啲同事去到三藩市去出差，去 Vegas 嗰啲好犀利 嘅 真 係。係好識，有一日你都會成為好犀利嘅人。 出埠喎，啲同事咁犀利。 係啊，咁啊總之工作啦，咁啊工作過後咧就有一天嘅時間咧可以去下呢一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咧就嗰陣時踩單車去台灣環島遊咧，都未去過嘅，因為咧唔喺台灣島上邊嘅，台灣一個外島叫做咧旗津啊，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 旗津啊， 係一支旗嘅旗， 津係 我就叫津津有味嘅津啦， 三點水嗰、那個， 三點水嗰、那個啦，咁、我係咁讀嘅，咁應該都啱嘅啦，係啊，旗津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喺高雄區嘅市核區嚟嘅咁樣，佢哋咧嗰度有燈塔啦，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咁咧你 喺金門嗰度嚟 嚇？唔係金門，金門就另一邊都係一個外島嚟嘅、啊，你咁去理解唔錯得曬嘅，總之佢咧就叫做都喺高雄咧搭船咧過去超快，搭五分鐘就過得到去嘅、嗯。有啲似咧香港嘅南丫島，咁咧最主力咧就係食海鮮同埋踩單車嘅，真係好似香港嘅南丫島啦，或者長洲嗰啲啲島聚咁樣啦。咁入面咧個感覺都幾舒服，可以俾大家咧去踩單車。嗯、你唔好以為咧踩單車咧真係要用腳踩、哦。台灣咧就好流行啊，嗰啲咧電嘅單車啊，即係俾你咧扭前邊個掣咧，佢、就已經插咗電嗰啲單車。 唔係開得好快嗰啲， 係啦，超慢嘅。咁、但係咧就總之俾你環島咁樣，就幾啱一家大細去咯，同埋幾多景點咧可以放下風箏啊、哦！我覺得咧呢個都係好流行嘅一樣嘢嚟嘅。 旗津啊，旗津區啊，高雄嗰度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一個外島嚟嘅，咁都影到好靚嘅日落啦，咁樣嗰啲相就大家上網都可以睇到。 佢嗰個外島咧個意思係咪即係好似因為我開咗個地圖出嚟睇啊，係咪就似係我哋啟德嗰個咁樣零零舍舍多一 趌咗出去？其實佢係超細嘅，係啦，你玩一日咧，即係三點鐘過去，晏晝三點鐘過去咧、哦，你玩到八點咧，乜都玩曬㗎啦。咁佢個日落都可以睇到。叫做南太平洋嗰个日落， 系啊，睇日落向西， 都几靓。睇下 O.E. 嘅 show 俾我哋睇嗰张相啦。 呢个都系求其影嘅一张相嚟嘅。咁但系个日落咧就唔够垦丁靓嘅咁样。咁如果你去再南部啲嘅地方，去到垦丁咧，个日落应该会再靓啲。咁、今次只不过咁啱去到高雄嗰度，所以就由细到大都未去过呢个叫旗津嘅地方，咁又去一去啦。咁特别多小朋友咧就放风筝，嗰度 有个贝壳馆添，你。 系啊， 旗津 好流行啊！睇下呢啲海产啊、贝壳嘢咁样咯。 又有风车公园、啊，望落去都几多嘢睇、 啊，几得意啊！同埋咧，最紧要系咩咧？台南啦、啊，以至高雄咧，好平啲啊！真系超平啊！咁咧，譬如食海鲜咁样啦，你两个人咧食海鲜啦，食到成台都系啦。咁讲紧咧都系$200咁样咯。咁、跟住譬如你朝头早食早餐，譬如嗰啲叫做豆腐汤啊，即系或者蛋饼啊嗰啲咧，跟住再叫多杯咖啡咧，夹埋咧都唔使20蚊、30蚊咁样港纸， 咁都算抵食啊！ 系啊，其实咧台北咧真系好似香港嗰啲价格，但系台南咧。即係平過香港一截咧、好似去咗泰國咁樣咧。咁你咧食嘢啊、飲嘢啊，就會特別叫放鬆一啲、肆意一啲啊。同埋台南咧啲人啲步伐咧再慢啲啦。好簡單一樣嘢，因為其實佢哋嘅經濟咧都真係唔係幾好。咁既然唔係幾好咧，人流都唔係咁多，不如佢做好碗牛肉麵，做好碗做好嗰個煎個蛋餅，煎得靚啲俾你啦。因為佢唔係客似運來嘅，所有鋪頭都係。个铺头都系得 台南，你有食嗰啲牛肉面啊？ 有哇，好好食。 有咩唔同啊？同台北嗰啲 有用药材咯，用药膳去做个汤底咯。咁咧佢都 淋唔淋啊？佢啲牛肉 淋啊，都系多用牛剪嘅。其实系啊，咁啲面就手打啦。咁自己去过一间咧。可以講名咧咁遠係咪先？同埋佢係小店嚟， 都未必揾得翻添啊！ 係，同埋佢1949年已經屹立喺呢個台南高雄區，叫老宋啊。咁咧，我入到去嘅 老邊個宋啊？ 老人家嘅老啦，姓宋個宋啦咁樣。跟住咧入到去入面咧，完全冇人喎。晏晝三點鐘，咁 我就饿啦， 净系得把风扇喐下。 你好大胆喎、啊！通常人哋话咧，你去外游咧，你唔会帮衬啲冇人嘅店铺噶。 系 啊，原来喺台南咧或者高雄咧，真系千祈唔好咁谂啊！因为咧，我入咗两三间咧，呢啲 so call 已经叫网红店噶咯、 嗯， 即系网上咧，你喺嗰啲类似香港开饭啊咩嗰啲咧食嘢平台咩大众， 即系会介绍 嘅点评嗰啲，全部系啦，佢已经介绍到又话唔知几多个 like 啊，又话好劲咁样，哇！撞鬼三点钟，晏昼流流三点完全冇，我心谂系咪落场咧？咁又唔似、啊，个阿姐咧喺度揿紧手机、啊，咁因为 咁佢唔揿手机又冇嘢做啊。 同埋咧， 你帮阿姐谂下先啦、啊。 佢哋最正咧就系咧喺佢哋嗰啲生活圈啊或者商圈咧，唔系 group 埋啲嘢噶，即系香港咧。成日都會聚埋一齊噶嘛，即係譬如啲食肆咧、嗯，連續三四間都係做食嘅咁樣啦。 營銷手法啦， 係啦，佢哋唔係噶，一間麵鋪啦，可能咧過到下一條街咧，先有另一間豆漿鋪、 嗯， 再過到下一條街先有一間咧叫做咖啡鋪咁樣。 我試過有一間咧去台灣牛肉麵檔咧， 係 佢成條街都係賣車胎， 係咯， 但係突然得佢一間賣牛肉店， 小白講啦嘛， 都係 我點能夠理解？ 我嗰條街咧，成條街都係做五金㗎，或者咧有一間咧叫做賣化妝品嘅地方，隔離一間牛肉麵，哇！但係真係齒甲流香啊，幾出色。咁啊，小白講埋呢個交通嘢先。 係啦，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嚇，咁啊因應道路嘅情况暂时咧系受到阻塞噶，包括咧就系北富林道近香港大学来回方向挤塞，咁啊往上环方向。龙尾咧就喺观潭道近英皇书院噶，咁啊往香港仔方向龙尾方面咧就系富林苑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嗯，咁啊台南嘅生活咧可以再揾多一日咧同大家再讲下啦。咁啊今日咧讲咗少少嘅小提示，就系呢个奇津啊，大家有机会去到呢个高雄咧都可以去呢个咧岛聚嗰度咧玩一玩佢啊，食一食佢啲海鲜嘅。 这一次为自己 枪，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句，为自己疯狂，就这一句，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句，让我大声唱。 属于五月天的倔强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啊？除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即刻找下 Annie 出来先。早晨啊 Annie。 早晨啊， 你好啊， 你好啊，阿 欧，你好 ，Annie，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哇，好开心啊 ，Annie， 你把声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实咧就好普通嘅啫，只不过系我就同个朋友识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就喺11月2日生日嘅，但系因为咧就大家公事繁忙啦，咁就未有时间出嚟食嘢，咁变咗咧就改为今日出去就同佢食个 lunch buffet 咁咯。 哦，咁几好啊，系嘛，约埋咗啦。 系啊，咁其实都惊惊地今日出唔到去。 嗯，喺边区食先？喺个 lunch buffet。如果唔系就食咗另一啲放题啊！真系吓，系啊，系 咁好彩就喺尖沙咀尖东嗰边嘅，系啦， 系我哋帮你揿住嚿木噶啦，我哋帮你 touch 活咗， 系 啊，祝你同你啊朋友 有三对手都揿住啊， 留意住港台嘅消息啦， 有 个 愉快嘅午餐啦，有阵时朋友无事啊常相见，见下面聚下倾下偈咧，个人啲心情都会开心。 同埋头先咧，即系 Annie 一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就已经话到咧系一件好普通嘅事，但我正正发觉咧就系一件咁普通嘅事咧，其实真系而家嚟得更加珍贵啊！所以即系 Annie 好啊，约朋友咧就可以见下面嘅时候咧系一件开心嘅事，有啲咩开心唔开心咧，又可以食饭嘅时候倾下偈嘛，分享一下系咪先？ 系啊，因为平时都好少话出嚟啦，咁各有各忙啦，咁就但系有阵时我自己放假咧都会特登即系坐车出去去做嘢嘅地方咧，就同佢食 lunch 咯。 嗯，好好啊，成日记住啲朋友，有冇啲特别嘅说话想同啊朋友仔分享一下？ 喂，呢、這个朋友叫咩名？讲咗咁耐， 见面啊可以讲。 系喎，其实佢就姓王嘅，咁就叫 Teresa。 Teresa， 系啦，咁佢系其实就系我出嚟社会做一第一份工嘅时候识嘅，咁佢就比较年长啲啦，咁同埋我识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有小朋友嘅，咁所以咧我哋全部同事因为细个嘛。咁佢又年長啲，咁我哋通常就稱呼佢做阿太阿太咁樣囉。咁係啦，咁我同佢相識都超過20年㗎啦。咁係呀，咁所以變咗就好珍惜呢個朋友啦。咁就咁有時佢都即係好似個長輩咁去即係教導我啦，咁好似睇住我成長咁樣囉。 明白， 即 係 好似屋企人咁樣。 係啦，咁就好啦。咁所以你成日都要見住有啲咩事呢就多啲联络啦吓，咁平时都联络开噶啦，好多嘢倾噶啦。不过咧，能够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同佢讲啊，机会难得吓、有啲咩同阿 Teresa 讲啊？ 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咁就大家身体健康最紧要啦，因为即系好多时我身边嘅朋友都有啲小毛病。咁希望都大家身體健康啦，咁各位主持人都係啦， 多謝你， 每日都開開心心，身體健康。咁我諗大部分人嘅願望都係咁樣噶啦。咁同埋我希望全香港而家